Hello， 大家好，我阿波。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李丽睿加马小强，仲有一个小张张，风骚快活，喜气洋洋。今日开始，各位朋友，我是小张张。 点啊？到最尾嗰个又唔捉埋佢，烂尾， 谂唔到，谂唔到，对唔住。 系咯，哇，真系犀利，喜气洋洋， 唔系啊， 洋洋啦，我哋全部都摆晒落去。 系对唔住嚟过，李丽睿加马小强啊，仲有一个小洋洋，仲有一个小张张，风骚快活，喜气洋洋， 喜气洋洋， 才子真系才子。 系啦， 我跟你学嘅。 才子都要有佳人嘅，我就系佳人。 吓，咁我系侍狗， 系 啊，侍狗。 喂，你啊巴闭啊，琴日 系啊， 俾人惹生报喎。 喂，我去买餸啊， 我 琴晚试新嘢啊，煮两个新餸啊。 一阵间翻嚟讲 啦，翻嚟讲啊， 食神 啦。好啦，咁其实真系好犀利啊，喺九龙城大家可以惹生报喎，周润发，但系喺乐富可以惹生报。大三巴马小强， 点解叫大三巴？大家明白 你睇嗰张相你知啊，系啊，啊，即系我觉得我自己一睇就睇到呢啲咁嘅嘢，呢个大家都睇到，但系唔敢出声。 我睇嗰张相，唔系我真系睇唔到，因为其实我睇到，但系你知佢嘅样，我唔会放大嚟睇。即系你话张曼玉啊，钟作放大嚟睇，最放大马小强， 你睇只眼啊， 马小强我会缩细少少，即系咩知道系佢就得啦。 我明，系啊， 因为琴晚马爷咧就喺地铁站俾人影一张野生捕获嘅相， 冇错 ，send 咗俾我，咁我睇下，咦， 犀利啊，系啊，佢自己觉得自己系咩啊才， 你读多次你写咗乜嘢？你自己写， 我睇下先， 气宇轩昂，人中之龙， 系啊， 非池中物， 系啊，做社会嘅栋梁。 跟住佢下面自己加个 caption， 一张相啫，使唔使煲到自己上天？ 唔系啊，我真系觉得佢人中之龙，一睇呢个人，我觉得真系咧， 化龙嘅龙 啊，化龙 嘅龙 啊， 龙 嘅 龙啊， 系嘅系嘅。 上听你香港电台第二台，廿九度嘅气温啊，上嚟湿度76%嘅。今日有阳光天气炎热，有两阵嘅骤雨，唔对得吹和缓南风。未来数天啊，天气变坏噶啦吓，日间炎热，星期日至下周骤雨增多。 嘅三早上听下风骚发人各位朋友，咩艺术家咩编剧咧？嗱，个唔同系咩咧？编剧就咁写剧本，艺术家咧就佢中意先写嘅。咁所以咧，我叫情陷唐人街咧，即系我系其中一个演员，我都唔系好记得几时做过。 我记得喎，系啊，系啊，喺、okay、唐人街嗰度开咗间美术店啊嘛， 系啊， 系 啊， 系 啊， 系啊，咁啊，总之今日咧会播出第三集，即系未完嘅系咪？ 未完，未完，因为 有啊，哦， 仲有啊，因为点解咧？其实中间咧经过我又放假， 系啊，我有放假， 系啊，然后有一个礼拜好似好唔好懒惰唔想 唔紧要，系啦。总之今日推出第三集， 所以咪话你系艺术家， 艺术家嚟噶，艺术家 原来真系 艺术家，买餸都有认过人嘅， 系 真系啦，喺街度有人影啊嘛。 喂， 小张张今日几酸溜溜咁讲，我琴日喺个地铁 站度跑嚟跑去，睇有冇影过，冇人影， 冇人影你。 跟住有人影个大三巴，大三巴，因为佢咧，你哋要 point out 咗，佢话佢哇。哇！系三个下爬， 因为佢搭低头玩手机。 三个， 我中意你呢个形容词。 系放低头玩手机， 放大一睇，果然有三横， 有三折喺度。 三 横冇错， 假以时日，可能迟啲有五折。 唔系冇办法，因为你面长啊， 系 啊，你面长，可能呢度系啊，呢个位大啲， 大把筹码 长啲， 容量特大， 容量比较劲。 我要搞搞，我寻日咧去街市啊，就买啲嘢，原来是新嘢，我同大家分享下。 好啊。煮咩啊？你琴日 一个汤，汤咧就系圣瓜虾， 粉丝 冇粉丝， 系圣瓜虾咩啊？同埋咩啊？ 虾 系圣瓜虾， 系基围虾同埋沙白。 沙白系咩嚟噶？鱼仔 贝壳类 嚟 啊，即系类似花甲。 咁咪要套沙咯？ 系啊，然后跟住我再买咗只咸蛋，哇，嗰度都唔少钱啊！原来 最贵系咩嘢？虾同沙白。 是啊，我买了少少，跟住第二个餸咧，我蒸咗条鱼，叫金鼓鱼，啊，好食， 金鼓好食，金鼓好食啦， 系啊， 实肉鱼嚟， 系啊，系啊，跟住我， 金鼓好贵嘅， OK 啦， 可以， 琴晚买嘢心情大好啊嘛， 好嘢啊，你琴日， 你 有啲特别报告， 喂，唔好意思，有啲特别报告啊吓，咁啊，其实咧就系呢个运输处啊，喺上昼嘅10:16啊宣布，由于咧有列车喺长沙湾站咧出现咗一啲嘅设备故障，咁所以咧就系荃湾线啊。来往中环站同埋荃湾站嘅行车时间咧，估计需要额外嘅15-20分钟。咁大家可以考虑使用其他嘅交通工具。咁现时啊，荃湾线月台上面嘅乘客咧系比较多嘅，咁候车时间亦都会较长啊。咁行程咧要预留咧充足嘅时间先得啦。咁市民咧，请留意住咧就系电台同埋电视嘅广播最新嘅交通同埋我哋公共运输服务嘅消息啊吓，请大家留意留意。 咁就系一路听住啊， 冇错， 好记住。我继续我琴日试新菜， 呢两个已经系新菜啦。 金鼓鱼 系咯，金鼓鱼你未食过嘅咩？ 我食过， 我都未，我都唔知系咩样。 我食过， 诶， 琴日嗰条鱼唔系好贵嘅， 唔系好贵咩？ 60元啫， 哦， 系啊， 算贵， 手掌 咁 大咯，系啊。另外我试一个新餸，犀利咯。我睇你估下系咩餸先？有猪肉，有豆腐，有猪足，有中国嗰啲白菜，即系长长浅绿色嗰只咧，系啊，试一个新菜， 即系小唐菜，你意思系？ 唔系小唐菜，浅 绿 色 嘅， 系咪 类似椰菜？唔系类似绍菜咁？ 系咪以煲仔菜形式做啊？ 系啊， 娃娃菜， 系类似娃娃菜， 娃娃菜。 系我先讲个汤先，哇！佢有一个方法教咗我，真系觉得 边个教你？我想问 我。 视频咯，系啊， 我琴日你睇手机就揾紧个烹饪方法， 就夜晚嗰餐。 系啊，喂，原来咧你整丝瓜即系圣瓜啦，如果耐咗系咪会淋白白啊？ 冇乜所谓，我中意食淋个丝瓜喎。 系咪黑掹掹嘅？ 唔黑黄， 唔会黑，系会淋， 即系变咗色，唔鲜绿色噶嘛？ 变黄咯。 系啊，哇！琴日嗰个方法我试咗，真系唔会变色噶。 浸冰水。 唔系浸住佢，然后落啲盐落去，哇！我试咗真系得，佢真系冇变色。 你嘅意思嘅系喺你处理佢嘅时候，切咗佢之后嘅话咧，就浸落啲水嗰度加啲盐， 冇错。 咁跟住你点样滚嘅话，佢 都 系翠绿色。 系啦，啊呢个真系几好啊！咁我整咗个汤咧，就系先用啲虾头，即系剪咗个油水虾嚟， 梗系啦，虾头好有用噶。 煎香个镬，撞啲滚水落去，哇！嗰个汤真系几好饮啊！本来我唔要啲虾头， 吓 你咪食埋嘛？ 食埋啊！ 不嬲都唔食虾头啊！你嘅意思系？ 系啊， 虾头边有得食噶？ 有 虾头系搵嚟煲汤，最好噶。 我知煲汤啫，但系食嘅意思即系真系吞埋落肚啊嘛。 唔系啜佢个，系啊，啜佢煲咯， 都会系。 系啊，个汤真系几好饮，素晒啊！ 咁但係嗰、那個我嗰個菜式咧就先整個燒。 哇！類似花 菜啦，跟住再煎嗰啲豆腐啦，再鋪啲枝竹啦，然後最後就放啲豬肉片上去。我個水多得滯啊， 淡咗。 誒， 係 咪因為你嘅枝竹出水啊？ 水溜溜啦， 因為枝竹出水 啊，菜又出水， 冇處理過 係 咪？ 係啊，咁我 咁就當另一個湯咯。 唔得啊，太多湯啦。係 啊，冇所謂啫。 唔制，我唔得，我對自己有要求 嘅。咁呢個係又都係喺視頻上面佢教你嘅。係 啊， 咁有冇菜式嚟 嘅？係啊。我唔知咩名啊！ 咁頭先你叫我估係叫咩菜嘅？ 唔係，即係點整啫？我覺得 OK 喎，咁樣簡簡單單。個湯我真係推介，係真係幾好飲，應該都係零失敗嘅。 嗯，個湯唔係好難啫，係嘛？要聽你咁講，即係 佢仲有個鹹蛋啊！佢鹹蛋咧，原來我睇個視頻咧，佢搞爛咗個鹹蛋嘅。但我搞唔爛啊，因為個鹹蛋黃硬噶嘛。我唔知佢點樣處理咧，佢喺個鍋度整咧，硬到碎曬。 咁除咗蛋黃之外，其他都搞得爛嘅。 係啊， 係咯 ，OK 啊，試下咯。咁我就因為咧，阿李嘉仁醫生久唔久就走入嚟咧，就話仲未試過我整嘅嘢。係 啊， 係 啊， 係 啊， 係 啊。 我下次 你係衰啊！你一年前應承咗人哋，到今時今日人哋耐唔耐嚟睇下你？ 但佢又記得 冇事。 阿 李嘉 仁 唔記得。 阿李嘉仁而家眼眉條啊。 係啊，人哋成日都耐提你。 我真 係你手勢。 嗰、那個手勢就係 唔 係 你整個湯俾佢咯？ 係啊， 帶個湯翻嚟 揾個 pan， 揾個 pan 拎翻嚟。 但我唔知佢幾時喺度啊嘛。 我理得佢啫，咪拎翻嚟都。 你問上家咪知咯，上家留喺度錄音。 問一問咪得咯。 OK OK OK， 正正。下次我覺得咧，我真係會整個老火湯翻嚟俾大家。 你呢個唔係老火湯，你呢個係滾湯啫嘛。 我另外整個老火湯。 唔需要，你而家呢個時候嘅話係應該要飲滾湯噶啦，唔應該飲咁多老火湯。 點解？ 係啊，冇啊，因為其實你而家已經開始熱啦嘛，你使咩要用滾湯？滾湯 係 就 係 最好啦， 瓜瓜 菜 菜係 瓜湯。 但如果有蝦嗰啲湯攞翻嚟，會唔會腥嗡嗡噶？ 咁你想點啊？ 唔係，我想攞翻嚟俾你飲咯。 嚇，唔使， 你試下啦。 真唔好， 我片咗面咗啲油。 唔使啦，咁就得啦，唔使要你。 即係有蝦湯就得啦。係， 我唔知啊，我聽完之後，我會覺得就一般嘅家常菜咯。係 啊， 點解你會？點解你會覺得佢就係好似？ 唔 係， 因為佢未整過啫，即係佢未整過啫， 係 啦。 哦，咁你以往啊就係都係綠魚湯 啊 嘛，同埋你係中意魚啊嘛，係 啊。 哦，咁你覺得就係蝦原來哇一個好大嘅發現啊，咁樣係咪開心大發現？ 即係我最初咧知道原來蘋果都可以煲湯，我都覺得哦原來蘋果可以煲湯，跟住你話傻仔大伯係咁咧，係 咯 係 咯係咯，所以真係 sorry， 可能我人活得比較耐。所以太阳底下已经无新事了。 我听你， 我哋有个名嘅，呢叫老。 我听你再活多几十年先。 老伯伯，唔系，我真系觉得好好啊！其实如果系好似你哋咁样嘅话，苹果原来可以煲得好开心啊！ 原来真系几开心 嘅。喺六十岁先发现，跟住你而家喺七十岁嘅时候，你先至发现嘅啫。哎呀，原来我虾滚得好味啊！咁样唔系好开心咩？做人 系啊，好开心啊！ 每一日都系新发 现。细路仔 咁， 细路仔即系咁开心咩？成日都。 系啊，新嘢， 好 新 鲜感咯， 系 好嘅。 系啊， 我 冇， 我冇。 唔系，你自己有啲咩拿手新嘢？ 我好多嘢噶，因为其实我好多时候都会无端端会睇一啲即系咁嘅视频咧。最快 嘅 唔该，譬如可能系三分钟煮一个餸，或者系六分钟咁样一煲到底咁嗰啲咧，我最中意睇嗰啲，因为你简单嘛。我因为我而家我实行紧嘅就系我每一日就食一餐，咁所以我就会好珍惜，冇错。 一六八。 168再加埋每一日食一餐，咁所以我会好珍惜嗰一餐，唔需要停啊！我而家咁样 keep 住，因为好好啊，我已经到咗我自己最标准嘅。晏昼嘅时候可能系讲紧三四点钟，我系食一只蛋。系啦，即系十六个钟头之后讲，我就食一只蛋，咁我就跟住就再到我做完晒节目啦，我先至会翻去就系食嗰一餐。夜晚我又唔食啦。 嗰一餐会唔会好劲噶？ 唔会，因为原来你个胃真系会细噶。而家以前咧，我係可能要自己一個人去食一碗飯啦。我而家我就可能係四分三碗飯或者半碗飯，你已經開始飽噶啦、 哦。但係好難煮噶喎，咁少飯。 點會難煮啊？一樣係咁煮啫嘛。 個電飯煲啊， 個電飯煲我係細個嗰啲，係咪少啲啫嘛？係啊， 因為我大電飯煲嚟嘅，我煮唔到一碗飯。 睇得出啦，睇得出你食大電飯煲啊！ 你應該都係食大電飯煲。 你其實隨身都帶咗個大電飯煲啊！係啊，係啊， 係啊，仲帶埋翻工添。 成個形狀都大電飯煲咁，係咪？ 哎呀，犯俗啦，犯俗啦！ 唔係㗎，係有原因㗎。你有時呢啲咁嘅嘢，譬如可能你個電飯煲，你轉一個細嘅電飯煲，你煲 我 就覺得好似好多。 即係當然啦，我有時去人哋屋企食咧，我覺得哇好精。 精緻，佢啲碗好細只嗰啲， 系啊， 好日本式嗰啲， 冇錯。 咁你食完一碗好似飽咯，但其實係個碗細，於是你又好似減少咗飯量， 係真係有用嘅。 你知唔知以前嗰啲工人咧，尤其是佢哋用咩碗食飯嘅？佢哋用嗰啲湯碗食嘅，湯碗，因為可能冇乜餸啦，又 加擺曬落去一碗啊咁樣，大大碗。 你有冇試過用湯碗食飯？即係我哋講嗰啲 好好食㗎，我覺得特別好食㗎，因為所有餸擺曬落去咧，我真係特別好食。 但係都好似以前我哋睇粵語場面啲死囚咧。拖出去五門斬首之前， 佢真係好大 覺得，我真係覺得嗰碗飯好好食。你有冇見過？ 我梗係有啦。 五門斬首， 上面擺嘢，上面擺嘢左俾，左俾，左俾。 你知唔知仲有一嚿？ 半杯肉冰燒， 冇錯，俾佢夾啊！ 你知唔知仲有一嚿爛肉喺度噶？ 我唔理得你爛唔爛肉， 爛嘅豬肉啊！ 唔係，即係總之我會覺得嘅就係話， 我只話俾大家聽， 就似你講嘅嗰啲咧，就所有你鋪滿曬喺嗰個雞公碗度，跟住你係咁 系 啊， 雞公碗嗰啲叫 雞公 碗， 係 啊， 幾隨意呢樣嘢，真係嘅。我以前都唔覺得嘅。佢話：如果你唔想自己嘅食量咁大，換一個細啲嘅碟， 係啊， 咁跟住你哋鋪滿曬嘅時候咧，其實都唔係好多，但係你感覺上你覺得你好多，你食完之後你覺得你自己飽㗎啦。 係啊，視覺上 欺騙自己， 換一個小碗先今晚。 算啦，你 唔系啊， 你搞成咁咯，系咪先？无谓嘥咗 冇理， 你坚持耐啦，大三巴 咪就系咯，你坚持耐先型啊嘛， 即系个人风格啊嘛，系冇错。喂，十点半 继续继续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保安局表示，自香港国安法生效后，截至上月八号，共291人因为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而被警务处拘捕，年龄介乎15至90岁。这些案件中，超过170人和5间公司被检控，112人已被定罪判刑或正等候判刑。保安局回复立法会特别财委会的文件中表示，涉及基本法第23条立法的工作属维护国家安全工作的一部分，不属于保安局开支预算范围内，有关工作的开支不会公开。而截至上月8号，国安处举报热线共接获超过700,000个与国家安全相关的举报信息。局方说就23条立法设立应变反驳队，目的是希望在立法过程中就一些抹黑作出即时的反驳。现时误导和抹黑仍然时有发生，因此应变反驳队有需要继续运作。发展局说，现时所有社区隔离设施已经转为备用状态或作重用安排。各社区隔离设施过去一个财政年度每月实际开支合共大约375万，竹篙湾每月开支占最多，大约170万，其次是落马洲河套区大约140万，以及启德跑道区大约40万。发展局回复立法会特别财委会就财政预算案的提问时说，早前已经公布元朗、潭尾、新田、青衣和河套区南端的社区隔离设施使用安排，其中元朗、潭尾和新田社区隔离设施都由建造业议会营运，相关人手编制和开支并非政府编制和公帑开支。青衣社区隔离设施已改装为青年发展及国民教育基地，由香港青少年军总会管理，过去一个财政年度未开展相关用途，今个月先开始营运。河套区南端用地就转移到其他地方重组再用，土木工程拓展处正开展土地平整工程。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和中国国防部长董军透过视像对话，是中美两国防长近18个月以来首次正式对话。董军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中国的核心利益绝不容受损。解放军对于一切台独分裂活动和外部纵容支持，绝不会听之任之。在南海问题上，董军说美方应该认清中方坚定立场，切实尊重中方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以实际行动维护地区和平和中美两国两军关系稳定。奥斯汀强调维持开放美中军事交流管道的重要性，又重申美国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以及台海和平和稳定的重要性。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亦有两阵骤雨，吹和缓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星期日至下周初骤雨逐渐增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240点，跌8点，成交金额33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36点，升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286点，升13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58.06元，跌6仙；盈富基金16.45元，跌4仙。腾讯控股300.4跌4，阿里巴巴67.55跌9，友邦保险46.85升8.5，美团97.55跌1.15，银河娱乐34.65跌2.15，中国石油股份7.45跌8仙，港交所215.4跌2元。建设银行4.77升1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1，日元154.67，瑞士法郎0.912，加元1.382，人民币7.24，英镑对美元1.244，欧元对美元1.063，澳元对美元0.64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1。日经平均指数报38,404点，跌66点。港金报22,260元，升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84.49美元，卖出2,385.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翻港铁消息先吓，咁而家长沙环站出现故障嘅列车咧，已经系移离行车线，咁荃湾线嘅列车服务咧逐步回复正常。咁再重复多次啦，长沙环站出现故障嘅列车咧，已经移离行车线啦，荃湾线列车服务逐步回复正常。咁讲翻路面咧，喺九龙区有中交通意外喺呈祥道噶，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比较车多啦，龙尾咧就系排到接近明爱医院噶，就系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接近明爱医院。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畅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啦，元芳对出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咧就慢车。龙尾排到去干诺道西天桥啦，近住山道对出。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思瑞入口去沙田、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三号干线昂船洲方向机场，同埋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优秀流行华语歌曲奖候选包括 周兴哲《最后一堂课》，魏嘉莹《温妮为你写诗》， 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 胡鸿钧《小孩》， 想把你冲进小孩，做你没顾虑的依赖。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港台电视30日国剧夜场《我们的当打之年》， 由陈都灵饰演的女主角袁歌，职场上的女强人，凭住努力和实力晋升至大公司副总裁，事业有成，但多年来只专注工作，情感生活一片空白，更令身体出现问题。 国剧夜场《我们的当打之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5，港台电视30日。 每次扫墓，当你挞火嗰阵时，就好容易会挞死埋只火怪，造成山火。唔想先人嘅山坟俾火怪吞噬，咁就千祈唔好用火消除杂草。香烛冥强要放喺铁桶里面烧，离开前要确保冇留低火种，咁火怪就冇得作恶啦。如果遇到山火，即刻打999。 风骚快活人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李思琪。几时我觉得自己最快活呢？就是可以同成班朋友聚埋一起畅所欲言，还大家一起吃餐好的，我就觉得自己最快活最风骚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 风骚快活人。 继续我哋节目《风骚快活人》，世界上有啲叫无聊发明啦。除咗无聊发明之外咧，今日见到网上有一个叫无聊嘅讨论区啊。无聊讨论区咧就系讲乜嘢咧？就系话如果以下十种嘅超能力，大家知咩叫超能力啊？即系啲超级英雄啊，咁样样。 冇错。 到底 隐形啊？ 系啊系啦。 可以好长啊咁嗰啲啊嘛。 系啦，到底最多人想要乜嘢咧？嗱，首先讲，我而家都问下大家先吓。嗱，十种我听住咯。第一，飞行。 飞啊， 即系咁啦，即系超人嗰啲啦， 都好嘅。 第二， 好啊， 变身术，即系例如咧，阿马小跃变咗阿杨洋咁嘅样啦。 我唔会变。 第三，刀枪不入。第四，穿越时空，唔一声，即系而家你可能翻咗屋企啦咁样。 穿越时空好。 第五， 即系随意门啊嘛， 系 啦。 第五，读心术，即系人哋谂紧咩？醒人头先。哦，我知你讲 紧咩。冇。 第六 会好辛苦。 好辛苦，好辛苦。 第六 又闹我。 即系其实有少少系啊，我使乜啫？你唔使读心你都知啦，系嘛？ 人哋讲到明咁样， 我讲到明啦， 使乜读心啫？ 我唔会摆心噶，我对你啲嘢。 第六，头先好似你讲咗嘅隐形， 隐形啊， 隐形 OK， 我觉得 隐形咧，我成日觉得。识得隐形嗰啲人咧，都有啲唔系几好嘅企图，一系去偷钱啊，一系就做嗰啲唔系几好嘅嘢。 唔系啊，唔系啊， 端端你点解要隐形？ 因为隐形嘅话，你会觉得好笑咯，即系你睇到好多人生百态啊嘛，即系真正嘅嘢，你可以完全。其实如果呢个同读心术会唔会有少异曲同工？ 唔同， 系咪啊？ 隐形你真系可以。 即系人哋见你唔到， 系 啦，见我唔到， 系啊， 系啊，就入咗多你都唔入得嘅地方。 成日话， 但系又未必嘅。我觉得其实有啲人嘅话都有一个隐形人嘅天性，就唔知点解一大班人里边你系 总 系见到佢，系啊， 人 都会存在。 即系嚟咗都唔知佢嚟咗， 系啊， 走咗又唔知佢走 咗啊， 有 啊有啊有啊， 冇存在感。 影相永远就唔知喺边度， 系 啊，原来佢有嚟啊， 佢有嚟咩？ 系啊，即系有啊。 睇翻相先知啊！ 系啊， 好第七预知未来吓，即系 呢轮话俾你听啊，听日唔想。 但系呢个咧，我成日啊，好似成日我学得你太多啊，谂啲唔系几好嘅嘢。如果你预知未来咧，喺 投資市場咧，佢就犀利、 哦。 你自己衰就衰啊，點解你話學得我哋多咧？ 佢啊，我話 你唔好以為我聽唔到，笑著著。 我知啊， 我其實 無視佢啊，因為佢話我慣曬㗎啦， 係 啊， 係 啊。 第八就係操控天氣，譬如你今日要沙灘，你話好邊咁樣， 天氣四 令到佢好太陽咁啊。九其實瞬間移動同呢一個穿越時空有咩分別咧？哦，瞬間移動咧就去任何地方，但穿越時空係翻以前。 咁我要呢、這個 或者將來。 我如果淨係可以去以前同將來，我唔會去咯。但係如果你話穿越時空嘅話，就我會中意咯。即係隨意門咯，我係諗緊哦，我可以去咗英國，咁我一開到門咯，我去英國係咪咁嘅意思啊？ 冇錯，冇錯。 咁我去， 但係穿越時空你就時間方面嘅，即係話去以前， 即 係 翻翻六年班啊。 時空唔中意， 三十年前。 但其實我中意時空 瞬間轉移，我唔中意。 我好懷念做細路仔嘅時候咧，可以炸嬌啊！ 冇啦， 你而家都有炸嬌㗎，你唔知啊？ 你而家都係細路仔嚟㗎，你唔知啊？ 係啊，又冇高過， 好懷念。好啦，大三巴， 你有高過咩？ 係啊。 你肥咗， 我矮咗， 咁咪系咯。 我同阿辉辉距离越嚟越近。 我最后一个嘅控制元素啊，即系话能够譬如一个石将佢变成金，即系嗰啲 好无聊呢啲。 系啊， 你 好细路仔喎。 好啦，首先问啦，两位，你头先所讲十样嘢，有边样嘢最你觉得如果有得咧就好辣？ 哦，隐形啦，我都系觉得隐形，因为隐形咧， 你做咩？隐形做咩？你讲用途啊？ 你做 你 讲 埋隐形之后你会做啲咩？ 点解你会拣隐形？ 你会做啲咩、 啊、我本身揀我揀一下我都唔揀 喎。 你会做啲乜嘢 隱形做咩 好啦隱形你究竟边度睇啲乜嘢做啲咩事 你夠膽你讲。 你夠膽你讲。 我返屋企囉。 我 点 解 要 隱形做咩 隱形放幾份 你理得我 啊？你屋企一定係 我有私人 要隱形，點解要喺屋企隱形咧？ 因為個個當我隱形， 咁人哋都當你隱形，你使乜要隱形？ 人哋依咁好咪就係話你已經有隱形嘅特質咯，你使乜再要隱形啫？ 你講啲能力，咁你做啲咩？你又答唔出嗱？你嘅心裏邊係咪收埋好多污糟邋遢嘢？ 一定系啦，得啦，明啦明啦，唔使讲，费事。好，我会觉得嘅就系头先嗰个咩啊，时空 穿越时空或者系 瞬 间 转移， 系啊，佢要去英国，佢要去边度？ 系啦， 点解你去英国啊？你做啲咩衰嘢？ 我唔系净系 要去银行啊？点解你要翻屋企啊？ 因为可以悭翻有好多呢啲 travel 嘅时间咯，同埋嘅就我唔使搭十几个钟头机，要去到好远嘅地方。 你讲得出？ 系啊，我讲得出。 你讲唔出？ 系啊，点啊？ 点啊？好啊，俾多个机会再问多次。隐形之后你去边？做啲咩？望 去你屋企。 做啲咩？ 做乜嘢？ 你而家都去得噶？ 你都去得噶？ 系啊。 唔隐形都去得噶？ 分别喺边度？ 系啊，你唔知噶。 我唔知。 讲唔到咧。 邋遢你啊！邋遢。 好，小张张，你 我先讲咗咯。我真系好想穿越时空噶。我觉得人生有几个阶段好珍贵。除咗细路仔之外咧，啱啱入大学嘅时候咧，我觉得嗰段时间系即系细路仔同成人嘅一个叫做。点讲啊？啱啱跨啊转捩点啦，咁系好开心。啱啱接触到唔使着校服咧，其实唔知点解嗰时好幼稚，觉得唔使着校服翻学咧已经系好正嘅。 你翻翻以前嗰度做咩啊？你见到女同学又做乜嘢啊？ 嗱，佢呢个佢 我学翻你， 啲衰嘢学得好快噶，系你答佢，唔使惊，唔使惊， 我听唔到。 你翻翻去大学嗰度做乜嘢啊？ 我想 见 翻嗰 阵时， 我想见翻嗰阵时嗰个女同学啦。 系啊，见翻 嗰个 女 同学，咁跟住再锡佢一啖。 咁你又有啲衰嘅。 石咗又点啊？ 咁辛苦有个咁样嘅超能力，做埋啲咁嘅嘢，哎呀，真系睇你唔起啊！ 好嗱，咁样结果咯，有投票噶喎， 最 多人拣， 我哋估，我哋估， 最多 系隐形， 不如第三位由第三位数， 第三位， 隐形我觉得入嘅，飞我都觉得入嘅，同埋穿越 隐形唔入，飞唔入。 吓， 穿越时空唔入， 吓，全部都唔入， 全部都 咁我 第三名第三位吓系不死之身啊，刀枪不入啊，不死就即系啊，插入 好 死， 好者咁样嘢嗬。 我觉得可以死嘅就 系 一件好事， 做坏人嗰啲咪上。 唔系啊，如果你咁讲嘅话，咪即系咩长生不老啊？即系其实你点样都系啊，都攻击唔到你啊嘛。 咁隐形咪得咯，隐形你都吉我唔到。 好，下一个 第二变形术能够变为任何样子，能够变为任何样子， 做乜嘢 隐形都得啦，系啦， 你做嚟做乜嘢？系啊，你隐形都得啦， 系啦， 系啊，仲有咩睇 你 唔到？ 系 啊，咁你想变形啫？ 做咩啊？ 可能会有啲好处嘅，例如话我真系好羡慕嗰啲明星诶咁靓仔啊，嗱系啊系啊，变靓仔啊，变靓女咁咯，即系 呢啲都有人可以帮到你噶。 好，最高飞行啊，希望好似好似超人一样，可以雀仔咁样周围飞，周围飞， 咁咪飞行咯。 飞行， 飞行有 拣 飞行啊， 第一位最多人想系有飞行嘅嘅能力。 咁点解唔瞬间移动啫？嗬， 唔 使飞啊，你飞又有危险， 个分别就落雨。个分别咧就个过程啦。当一个人喺天空飞，你可以感受啲风啊，望嗰啲景色，唔系瞬间移动嘛，所以服咁样去咗咯，明唔明啊？ 唔系咁，但系你有好多嘢都可以飞行噶嘛，你坐飞机又得，系嘛？揸滑翔伞又得。 佢唔一定要用瞬间移动呢个能力噶嘛。如果你听日佢心情好。咪去坐头等飞机去英国咯，佢装啊个窗口咁一样见到下边好多嘢。 咁你隐形嚟做咩？你讲啊，继续讲啊，而家你去边度啊？ 你咪逼佢啦！ 我翻翻去你读大学嘅年代，睇下你做乜嘢锡个女同学。然后我叫佢报警，因为佢唔愿意。点啊？ 你又执到条丑？ 你哋两个愿意上报案治疗咧？帮我一家人攞个病交报案治疗。 好啊，继续节目啊！十一点啊，今日有 FSD 风骚实习生又嚟啦！ わからずやの濡れた唇で抜け抜け知りたいほど胸に火をつけて甘いキスでうまく腕の中に閉じ込めたいのに冷たい心を溶かして冷たい体を溶かしてもっと好きもっと知りたい乾いた目は 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网上情之经典重现，一人一首代表作。佢嘅名字叫做陈美玲 ，Pat Chan， 活跃于80年代，以演唱英文歌曲为主，后主唱中文歌。你还记得佢吗？在1977年曾经参加亚洲歌唱大赛，当时参赛者包括有 Leslie 张国荣，结果他获得第四名，加入了电视台，也出现过唱片公司，推出过不同的作品，包括这首情歌叫做《欲断难断》。 混乱凌乱完全 一人一首代表作，这位朋友在1987年参加过无线电视新秀歌唱大赛，88年参加亚洲电视亚洲太平洋歌唱大赛，虽然没有获奖，不过后来都加入了娱乐圈，演过电影，在1990年加入唱片公司，推出他的个人专辑。他获得金唱片，同年获得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的铜奖。虽然今日佢已经离开咗我哋，不过佢嘅歌曲我哋仍会记得嘅。但对你总有说不出的反应，佢嘅名字叫做黎明诗啊。黎明诗嘅感恨感爱，如清风吹走了往事不可再，人生悲喜总是有感爱，期待那天你在街中相爱，又再一次能让我感恨感爱。忘记了太多往日情，但对你总有说不出的反应，日子空虚到无声，共你分开再没高兴，是你当天总不给我确认，竟让我最终作决定，别你笑声和你背影留下痛记，如一生中总有快乐跟苦痛，迷失的心与自制快冰冻，期望抱拥经典歌曲、经典歌手，尽在经典重现。今我哋介绍咗嘅有陈美玲、黎明诗。 心于此际快冰冻，期望抱拥你在这刻及未来。 估一个开心嘅电台节目，五个字， 用一个字形容李丽睿。 风。 第二个字，梁继章每日系乜嘢翻工？ 第三个字，形容马小光食嘢好 快。 第四同第五个字，形容院众人系乜嘢？ 系活人，即系风骚快活人啊！100分。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下昼1点， 梁继章、李丽睿、 马小强、院众人， 风骚快活人。 你哋好啊，我是胡峰。怎样做一个快活人？最紧要、最紧要、最紧要的就是健康。怎样才可以健康呢？我呢的心得就是多啲行路，扭下、拧下、揈下脚、揈下手，咁就 OK 噶啦。如果行动唔方便嘅咧，净系咧吓，喐下手咁就 OK。啊，可以令到自己健康嘅，千祈唔好懒啊！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钟，放松快活人。 好啦，风骚快活人咧，即系我哋由3、4个礼拜开始咧，我哋已经有咗呢个风骚实习生嘅第三回合啦，亦都系理论上啊，我哋暂时叫最后一个回合噶啦。而今日进行我哋嘅风骚实习生嘅就系、 是、Helen 小欣欣。 哇！欢迎你啊，小欣欣。 因为第三个女仔系嘛，小欣欣。 系啊。 之前我哋有揽物啦，跟住我哋有 Queenie 啦，跟住咧就有小欣欣啦。 你觉得边个最靓啊？ 我觉得 Helen 最靓。 哦。 系啊，我觉得佢真系几靓女。 我觉得欣欣最靓。 我觉得个个都靓。 好假啊！ 咁 你你觉得边个最靓咧？ 我。 你觉得咧？你讲， 你问人，你自己讲 吓。 你做咩分喺条中间界？ 你个头啊，大三巴。 强嘢啊，系咪冇大三巴嘅就靓啊？ 我觉得佢最靓， 其实佢真系佢有啲头先之前嗰两个小妹妹系啦，冇嘅嘢咯咁样。喂，你 而家兜个圈嚟话我老， 唔好讲，唔可以咁谂嘅，唔可以咁谂嚟嘅。 系啊， 自己少少背景先，等大家了解。 我其实叫小欣欣呢个名咧系真系几好嘅，点解咧？因为我系我屋企里边嘅小欣欣嚟嘅，咁我就讲下我屋企先啦。我一个普通家庭，比较冇咁普通咧，就因为我爹哋妈咪好老先生我嘅，咁、所以咧最近我个家姐咧都大我11年嘅，咁我两个哥系大我10几廿年咁样嘅， 哇！咁你咪好受万千宠爱， 系啊 系啊，我基本上系好似我老豆同阿妈嘅孙咁噶，因为我老豆咧系公主我噶，咁佢成日抱住我，抱到我好大嘅，抱到我 12岁啊， 咁冇咁夸， 有 几？我谂90岁都有， 九十岁， 哇！ 你够未得？ 抱到你90岁，犀利，咁佢真系好健康喎，好健壮喎，你都90岁，佢咪起码成100几岁都抱得起你， 190岁，咁。所以就所以喺街道啲人見到我咧，就以為係佢抱住個孫咯，係啦、 啊。 咁所以我就係屋企裏邊嘅小 B B 小公主， 小公主 咁喺咁嘅情況之下，會唔會你特別係喺屋企會點講咧？即係比較 扭計啊， 扭計啲啊， 刁蠻啊， 女王啲啊， 係啊， 即係係嘛？ 發脾氣啊，喊爆！你咪喊爆啊！ 我唔係噶，我唔喊噶。我係搞到自己好似好 man 咁嘅，係、因為我就係老豆咁錫我咧，我就好驚。其實我已經 feel 到我啲阿哥家姐佢哋而家唔知聽唔聽緊咧，即係我驚佢哋妒忌我嘅。 一定有 啊！係啊，咁係啦，咁所以我就因為嗰時候老豆咧已經係退咗休嘅狀態，咁、所以成日都嚟學校揾我、 更加好多時間啦、 啊，係啦，好多時間嚟揾我啊，嚟湊我啊。我又細個咧係藥煲嚟嘅，成日病啦，咁、我老豆成日嚟學校嚟喂藥俾我食㗎，好恐怖㗎， 全校都识我 的。喂，中药啊？ 西药嚟嘅，仲衰啲，因为西药咧好多系饱肚先准食噶嘛，系咪？咁我老豆咧就会买个汉堡， 少少食物， 汉堡包系啦，就好似动物园喂动物咁咧，佢就将个汉堡包咧抛过个铁丝网， 点解要 咁啊？唔准入噶嘛， 唔准入啊，小心嘅时候。 系啊，唔准抛过，咁有时接唔到噶嘛，咪好似。动物咁啦、哦， 你接到你有冇拍手啊？ 好似你而家咁咯，好似咁。跟住佢就将个羹咧喺个铁丝网嘅中间个框咧， 哇！你老豆真系 就喂入去， 好贴心啊，好贴心， 好浪漫。 我明白一样嘢，我觉得佢就系第一，老来得女啊， 系 咪啊？另外一样嘢嘅就系因为拉女拉心， 系 曾经有讲过嘅就系话咧，其实佢呢一啲嘅系小棉袄，以及嘅就系你冇办法嘅呢一样嘢系你嘅前世情人嚟嘅，所以佢就会系咪咁就 系 爸爸会对你咁样， 系啊系。我老公知我最爱就我老豆嘅， 但系佢好得意嘅，我又会觉得嘅就系有时真系睇下你点样造化嘅啫，好可能佢会中到你，就第时大个嘅时候，你都会希望嘅就系所有男人对我都系小公主。咁、但系个问题系在于嘅就系你又唔系，你会觉得嘅就系你反其道而行嘅，就系你会反而好 aware 自己唔好成为一个公主。呢个就我哋今日要讨论嘅就系公主病嘅问题啦。 究竟我哋有冇公主病咧？ 系 啦，你有冇？ 我有，因为咧我睇过咧有关于嘅就系公主病嘅一个 definition。你嘅有冇啲咩病征咧？首先第一样嘢嘅就系好骄纵啦，人哋会俾你觉得好骄纵啦。我觉得我自己系啦。第二样嘢嘅就系话只系你啱晒，冇人啱嘅。我觉得我自己系啦。 原来你知噶？ 我知，我仲要将佢发扬光大添。 哎呀， 咁但系我又会觉得咁样噶，即系虽然我知道我自己有呢个公主病啦，我亦都将呢一样嘢好好地咁样去运用喺我平时。日常生活里面啦，因为我觉得如果有公主病，你冇公主命就唔好有公主病。你有嗰条命嘅话咧，你自然会有公主病。 即系我哋琴日讲败家仔咁样，你冇家当点样败家咧？ 你冇家当就冇得败，但系你冇公主命，你唔可以有公主病。系啦，你都要有人宠你先得。你一定有一啲嘢会令到人哋会觉得就我忍你。 系啊，仲要个公主都要靓啊可爱咁先得。 又唔使嘅，又 未 必。 公主唔一定靓噶， 未必一定靓噶。 嗱，你谂下。个母后可能系靓，但系父王可能系唔靓噶嘛？父王拣母后嘛，咁母后可以好靓，咁生出嚟个公主靓嘅机会个几率系得一半。 公主病其实同美貌咧唔关事，冇直接关系嘅，纯粹系讲个人个脾气啦、修养啦，或者佢个 EQ 啊。点解咧？因为有时公主特别容易发脾气，佢控制自己嘅 EQ 嘅能力比较偏低。嗱，呢个我个人睇得个睇法啫。点解？因为佢根本唔需要控制自己嘅脾气，佢中意发咧阿爸或者屋企人就佢噶嘛，哎得氹到个开心为止，我使乜要控制自己 EQ 呢？ 冇错， 你控制自己 EQ 就系冇人就你，或者你知你发完脾之后你会有好严重后果嘛，冇后果，冇后果咪发晒佢咯。 系啊，所以咧有时咧你同一扎公主出嚟食饭咧，因为我好多 friend 都系公主嚟。 哇，疏远佢哋啦。 公主好多只嘅， 燕瘦顽皮都有嘅，燕瘦顽皮都有嘅， 但系唔系一定靓嘅。 系啦，咁一台十二人，哇，呢个咧就唔食鸡鸭鹅嘅，有翼嘅都唔食，呢个咧就唔食猪油鸡嘅。呢个咧就唔好啦，咁剩翻鱼啦， 自己叫一碟咯， 西餐就得。 系啦，自己叫自己食嘅嘢咯。 但通常 呢啲系公主病嘅一种咩？你认为 都系噶，挑食咯， 乜嘢都食噶，先至唔系公主病。 梗系啦， 会唔会将条界线 set 得太高？ 我真系咁谂噶嗱，因为我自己 set 得个线好高嘅，因为我细个好惊人哋觉得系公主嘛。咁所以而家咧，我一食饭咧，嗱个就话我呢个唔食，嗰个唔食嘅时候咧，我就会话，我就觉得自己好威噶啦。你哋嗌啊，我咩都食噶，咁咯，我系鸡，我系系啊，我系打边炉鸡翅都食嗰啲嚟噶，即系我班男仔班妹食咪鸡翅好食，咁试下好味咯，咁即系系呢啲嚟噶嘛。 咁但系如果你系要即系改变自己嚟去融入，或者系惊人哋觉得你系有公主病，唔代表你冇，即系只不过 系啊， 你知道你自己有，但系你就你扮你自己唔系。 公主病有时最常发系乜嘢？喺你老公或者你最你即系你觉得可以发嘅人身上会发得好尽， 或者 你喺朋友面前喺朋。你喺朋友面前可能好收敛，你谂咩都食，但喺你老公面前，你觉得你可以发咧，你就会发到尽。 系啊，小张张你好劲啊，果然系阅人无数， 我身边有，我身边有。 佢够胆讲啊，佢够胆讲，听到嘅就听啊。嗱，系嘅，真系啊，我喺朋友面前系无尽随和噶，我完全唔 say no。 好多女人系一个大好人嚟噶，喺外边。 系啊，系啊，系啊。 吓，欣欣可系咪啊？ 系咪啊？我认啊！我认啊，我都系噶。 哇，翻到屋企啊，佢身边嗰个食晒所有嗰啲。 即系佢喺出边受，即系本来想发嘅味。 系啊系啊系啊，我所有朋友都唔就我食咩嘛。咁我对住我老公嗰次去到难得去到日本，住大阪，哇，好食啦啲嘢系咪先？跟住喺下边咧，喺嗰个深沙桥行咗三个圈，我都揾唔到想食乜，因为又想食呢样又想食嗰样， 跟住发脾气， 咩都食。 因为平时冇得拣啊嘛，平时俾晒啲 friend 拣啊嘛。跟住咧到最后尾咧，我个细仔咧九岁嘅，佢就突然间话：妈妈，你唔好嬲啊！我觉得你真系有少少 picky， 咪系咯， 即系连我仔都话系啦。你对住你屋企人嘅时候咧，你就、 啊、 因为我系其实我系公主病嘅康复者嘛，复康者嘛，咁、我就会 会唔会翻发噶你？ 其实你睇对住边个 康复者，你觉得啫。 我自己覺得好緊張，撳住 啊！係冇錯， 即係要撳嘅，因為我覺得尤其是咧，如果啲爹哋媽咪咧全部都供住啲小朋友咧、其實大個咗咧，真係好難搞，係好難揾男朋友。我所以嗰陣時就係一定要戒 甩。又未必有啲男朋友係好願意去中一啲公主病，係啊。不過咁又要咁嘅，你條件點咯？睇下你條件點咯。係 啊，我都覺得係。 即係如果你有個馬小強咁，但係你好公主病咁， 喂，好啦， 都係佢係王子病，你要有命咯，你有嗰條命咯。所以你嗱命就冇得好講嘅，你生成有冇嗰條命，你就要做嗰樣嘢。 咁啊， 所以我覺得嘅就係你唔好以為或者有呢一種咁樣嘅病嘅話，我會唔會被感染？個問題係在於嘅就係其實有時有啲人你想做公主，你都做唔到嘛。係 啊。你門檻都入唔到啊！走開啦， 照下鏡先啦，發脾氣係咪先？ 唔係我而家 係， 我而家側面望到佢大三巴咧，我就我想安佢係，我點解佢話做咩？我暗暗咪咪嘴又笑，我就想封你為呢一個澳門嘅一個王子。 唔會唔會唔會唔會， 喂， 請 完咗請完咗。好啦，喂，其實咧，所謂公主病，我覺得係少唔公平嘅，因為其實咧，香港啲人叫港鞋，港鞋就唔分男女噶嘛，你唔會講男鞋講女鞋噶嘛。其實一般。而家新一代咧，爸爸妈妈都系比较娇纵嘅，俾好多资源，俾好多容忍嘅。系啊，所以其实男仔都有男仔嘅，不过冇一个 terms 咁解嘅啫。 王子病咯。 好少咁，好少咁讲，多数讲公主病。 系啊， 点解会有公主病咧？呢个 title 咧，我觉得因为一般嚟讲，香港男仔比较有风度嘅，愿意 李以为 就啲男女仔嘅，咁所以 冇啦， 系咩？ 冇啊！ 你又咪讲你自己咁讲，唔系我都觉得系嘅。 系啊， 就是、系唔系风度咧，我就唔知道。但系其实你哋会比较普遍会忍受呢啲嘢嘅，即系佢哋会忍受嘅，因为佢会将自己会可以降到好低嚟、啊、去忍受呢啲嘢。嗱、啊，但系亦都因为咁样嘅话，所以就会惹嚟会有咁多公主咯，同埋啲公主就越嚟越刁蛮公主咯，又变咗。 我哋就多咗， 有少少系啊，大家要拿捏得好啲嘅。嗱，其實咧，佢都有講到嘅，就點解會有公主病嘅原因嘅。咁其實咧就係話起源係在於嘅就係亞洲四小龍，喺、亞洲區又會比較多嘅噃。原因係乜嘢咧？因為我哋突然之間有一個快速嘅經濟發展啊，突然之間就會覺得咧就所有嗰啲咩消費主義啊，又或者係啲物質嘅主義咧，導致冇錯啦。咁有好多嘅時候嘅話咧，就會係嗰啲你嘅爸爸媽媽就會覺得嘅就係啲仔女咧要佢大量嘅投資喺佢哋嘅身上，所以咪就好多金菠蘿咯。 哦， 因為就係女仔。咁樣咁樣嘅話咧，而有呢一班咁嘅產物出現，係因為亞洲四小龍嘅經濟發展。 冇錯，啲女仔嘅學業水平又越嚟越高啦，又話大學畢業又成啦。 喂，我好得意有一篇文章講公主病咧，佢話有真公主假公主。真公主咧真係咧即係含住金湯匙啦，即係屋企有錢有錢啦，爸爸媽媽係一啲社經地位比較高啦，從小咧就好錫佢哋啦，於是咧佢哋好似不吃人間煙火咁樣，所以佢真係真公主啦。假公主就 唔知㗎，有 假公主係 真公主。住喺城堡啊嘛，几个女仔跟住佢， 系啊，从来未坐过巴士啊，即系公共交通工具咁样。假公主又冇呢啲出身，家境普通，甚至贫穷，但系咧就又唔靓，但系就好骄纵，即系自己即系大假公主。 系啊，有一次有个假公主， 似唔似叫做黑衣公主啊？黑衣王子、啊、 黑盖公主。有一次有个假公主嚟过我屋企，系我朋友个女女嚟嘅。咁我就 你有冇听噶？ 系 啦、 啊，你咁讲， 你唔好讲得咁，你唔好当系，你唔好觉得喺间房里边就净系得我哋几个听。 唔系呢度讲呢度沙嘅咩？ 直播室嚟喎，呢度讲得咁。 你系假公主啊？ 咁我知佢屋企嘅背景噶嘛，即系普通正常人咯。咁我就 serve 佢雪糕。咁我屋企就系有嗰个卖牛奶嗰啲公司嗰啲雪糕啦。咁我 serve 佢，跟住咧。 佢真係食咗，真係我親眼見到佢掠翻出嚟， 嫌棄啊！ 我問佢點解你掠翻出嚟啊？跟住佢老豆就話啦：哦，佢係食慣嗰個 某牌子、某牌子、某牌子、 某牌子、德文牌子。 我話俾你，呢個唔係唯一嘅例子。我有一個朋友，佢又係咁樣嘅。有一次我去佢屋企，咁佢招呼大家食雪糕咧，跟住佢好 proud 咁，我淨係食呢個牌子啊，其他我唔食嘅咁樣。 係個樣， 係啊係啊， 咁樣係咪？ 我唔食 佢。係啊，你睇下佢，我懷疑嗰個人就係佢嚟。 咁我諗，哇！其實如果你第時啲仔女賺啲錢少，咁點樣維點可以維繼續維持呢啲金湯匙嘅生活？ 喂，但係其實呢一啲會唔會係一啲人嘅心理狀態？因為我都曾經識過有一個咧，就係咁樣。佢真係喺某個酒店啊，買咗一啲好貴好貴嘅西餅。 係啊， 嗰陣你買幾打擺咗去化妝間，跟住咧同我哋講啊，一陣喺咪可以話俾大家聽，大家都識佢嘅。跟住咧就唔知點解你要咁樣咯？佢咪買咗要好多好多啲西餅，跟住咧就成冧擺咗喺個化妝間，大大聲同我講：各位各位，我今日買咗好多西餅俾大家食啊！ 哇！你呢個聲我已經呼之欲出啦！你個 仲有嗰度，佢仲要講嘅就係話：大家快啲過嚟食啦！你哋冇乜幾可。 哇！ 救命！ 佢嗰句真係咁講啊！ 真係咁講， 我唔會食咯。 我以為你，我以為佢 第一次，我唔會食。 我以為佢最多會講呢啲平嘢、普通嘢嚟嘅啫。我以為佢最多係咁講，我估唔到佢話你哋冇乜幾可。 我唔會食 嘅，男士嚟嘅， 我都唔會食。 男士嚟嘅， 勁痛我都唔食。所以我覺得就係呢啲咁樣係咪叫 即係？但係其實佢係咪其實講完都唔知得罪人咧？即係有啲人好蠢噶嘛，即係佢以為佢個心係咁諗，但嗱，譬如我，馬書好肉酸啊，我係心係咁啦，我唔會講出嚟。但係有啲人 冇講， 講咗好多次， 有你冇講， 你好難唔講嘅呢個。 明唔明啊？即係有啲人，你個佢唔識控制自己條脷啊！我就係話。即係佢唔需要控制自己段，佢平時講嘢中意講就講。 咁係喎，呢個都係公主病其中一個特徵嚟嘅喎。 佢冇諗過會得罪人， 佢唔知道係得罪咗人。譬如我個 friend 同我講話：，喂 Helen 啊，你著好啲啦，你而家著啲衫咧，好似啲外佣姐姐著嗰啲衫啊咁。 系咯，即系 佢真系会咁样同我讲，佢买衫买靓啲啦。 佢觉得佢同你 friend 啫，系啊，觉得你唔会嬲咯， 系啊，或者其实佢系好心，佢真系好心同我讲，不如你着翻光鲜啲。佢真系其实系后屘我有同佢倾嘅，我话其实你咁样讲我好唔开心啊咁。佢而家听紧嘅。 其实呢番说话我都想同你讲。 我下次会着靓啲。 非常好。喂嗱，不如咁讲，仲有几分钟啦，讲少少啦。啊，小欣欣，我哋有个大欣欣监制，小欣欣吓。咁你如果系同我哋嘅电台有更密切嘅合作嘅时候咧，你觉得自己适合做咩节目啊？不如你自己喺呢几分钟你讲下。 我觉得我好想加入你哋每一个环节噶，因为你哋咧即系讲嘢嘅时候咧，我已经好想搭嘴啊。但如果真系要讲个自己讲嘅咧，因为我系妈咪啦，咁我都好想讲下啲做妈咪嘅 苦与乐， 苦系苦多啲啊，同埋去边度玩啊咁样，即系太苦啦，所以搵啲地方去玩下咁啊。 明白 ，OK， 咁希望有个机会可以一齐吓做节目。今日仲有冇咩想喺我哋呢度尽情发挥？仲有两分钟俾埋你。 最后尾嘅时候话俾自己，你究竟有冇公主病？ 系啦，冇错，你有冇公主病？ 我喺度话俾好严重，对住我老公好严重，我系要佢同我讲公主早晨嘅， 唔系嘛，真系 系真，但系佢冇心情嗰时佢唔会睬我。 我谂佢基本上大部分时间都唔好心情， 但系对朋友咧就完全冇呢啲嘢嘅，咁所以我就都坚称我系一个康复者。公主病嘅康复者， 但系阿马超又问，会啲病可能会复发嘅，系咪？ 系啊，翻发嘅，你或者系对你啲同事又有病，咁点搞啊？ 系啊， 咁睇你哋公唔公主我啦。嗰时候先咗，真系好 nice 噶。我个袋佢已经话，喂，俾个凳你摆啊咁。但其实我觉得我话唔使啦，撇喺地下咪得咯。我觉得我好严嘅条界，我觉得摆个袋喺个凳咧，已经有少少公主病。 点解啊？ 咁呢个袋唔值钱嘅又， 哦，咁唔系呢个卫生角度啫，即系地下污糟嘛，始终系。 咁系因为我个人好歪嘅， 即系你觉得个袋系唔应该坐个位， 唔配啊， 系啦， 即系唔配有个位置嚟噶。 系啊，因为我见到有啲太太佢个袋系有位噶嘛， 有 系啊，嗰啲十几万个袋嗰啲咧有位噶嘛，系啦，所以我就觉得。嗰啲就真係比較公主咗啦，咁我覺得做人咧係可以隨和啲，即係大家咧同事又好，朋友又好，夫妻又好咧，就會開心啲啦。 OK， 但你頭先得罪咗我喎， 點？ 咪又再講，咪又再 講。大三媽點得罪你咧？ 佢叫我大三媽， 唔係澳門王子。 我記仇啊！ 好，再一次多謝今日小欣欣，多謝曬。 我系梁继昌，内功最劲，因为我做得最耐。 好嘢好嘢，我系李丽蕊，笑功最强，唔知点解啲人听到我笑就会好开心㗎啦。 我系马小强，我武功盖世，因为我乜都冇。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至一点，风骚快活人， 日日为你发功，高家家无量。 十点二十九分咧，个风骚范围啦，咁送走咗 Helen 之后咧，翻嚟一阵间半小时就会有 吹上， 耶！同大家讲下养生啊，等等等等，你都要啦。你问下佢点样消除大三巴，你问下吹上。 我谂 食啲咩药可以消除大三巴？ 帮你唔到。 阿梁继章先生，内容如果你阵间出门有啲咩意外，你小心。 我 唔好咁讲嘢，又唔使咁零去到一百嘅奇怪。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张万健报道新闻。医管局向立法会特别财委会提交文件，回复议员提问。2023-24年度内，全职医生流失率是6.1%，护士和专职医疗人员流失率分别是9.5%和7.5%。流失情况较2022-23年度有改善，过去三个年度有1032名全职医生非退休离职，全职护士非退休离职人数就有6049人。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非退休离职医护人员大部分是流向私营市场，但这几年情况已有改善。不过卢颂茂提到，数字显示流失的医护人员最多在35-39岁，情况令人担心。过去流失人手大部分是年资较高、职位达顾问或副顾问级医生的人士。他说部分医生在刚刚取得专业资格后就离职，局方希望鼓励年轻医生留在公营医院工作。香港建筑业总工会一项调查显示，有受访的钢筋屈扎工人说出现没工开、开工不足和薪酬下调的情况。工会的本地工人就业情况关注组在今个月12-15日成功访问1494名工人，有大约70.5%的受访者说最近没有开工或开工不足，其中28%受访者说一星期只开工1-3日，超过95%的受访者说今年的就业情况比去年差，也有93%的受访者说现时的薪酬未能贴近工会去年11月所发表的工会价。香港建造业总工会要求政府在公务工程项目上要以本地工人为主，检视现时推出工程的进度，避免出现争工人的情况。另外，亦都促请政府做好输入外劳的把关工作，有效和有限度地输入外劳，加强职业培训，提升工人的工作技能和竞争力。发展局说现时所有社区隔离设施已经转为备用状态或作重用安排，各社区隔离设施过去一个财政年度每月实际开支合共大约375万，竹篙湾每月开支占最多大约170万，其次是落马洲河套区大约140万，以及启德跑道区大约40万。发展局回复立法会特别财委会就财政预算案的提问时说，早前已经公布元朗、潭尾、新田、青衣和河套区南端的社区隔离设施使用安排，其中元朗、潭尾和新田社区隔离设施都由建造业议会营运，相关人手编制和开支并非政府编制和公帑开支。青衣社区隔离设施已改装为青年发展及国民教育基地，由香港青少年军总工会管理，过去一个财政年度未开始相关用途，今个月先开始营运。河套区南端用地就转移到其他地方重组， 土木工程拓展署正开展土地平整工程。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亦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星期日至到下周初，骤雨逐渐增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220点，跌29点，成交金额48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44点，升3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295点，升14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6.44元，跌5仙。恒生中国企业58.02元，跌1毫。腾讯控股300.8元，跌1元。阿里巴巴67.6元，跌8.5毫。友邦保险46.9元，升9毫。美团97.25元，跌1.45元。中移动68.75元，升9毫。中国石油股份7.43元，跌1毫。银河娱乐34.85元，跌1.95元。小米集团16.2元，升2.8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1，日元154.63，瑞士法郎0.913，加元1.382，人民币7.24，英镑对美元1.244，欧元对美元1.063，欧元对美元0.64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1。日经平均指数报38459点，跌5点。港金报22240元，升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82.02美元，卖出2382.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 N 提翻你啦，咁较早前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污水处理厂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咁交通大致回复正常。隧道情况方面，红隧九龙入口近理工大学车多，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到康庄道桥底，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近新墟车多，车龙断断续续去到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慢车，车龙去到香港体育学院。提翻你一啲嘅封路措施啦，观塘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定富街慢线系要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狮隧入口去沙田、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青衣南桥落车葵芳。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优秀流行华语歌曲奖。候选包括 像流水一样， 刘德华、吴京、细水长流， 什么时候有一家老小， 张学友又十年， 一眨眼又是一个十年。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旧情人难分，前尘事难解，为救病危的亲生骨肉，离异夫妻再次卷入命运的漩涡。秦浩、任素汐风雨同舟，国剧830《亲爱的小孩》，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 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三十日，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了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Hello， 我是泰劲乐队的 Patrick 雷友辉。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很简单的，只要一个人没病没痛，健健康康，又可以跟他最爱的家人吃下饭聊下偈，那就已经是最快活了。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的风骚快活日啦。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专家时间， 许 Sir， 许 Sir， 我有心事啊。 系有咩心事？ 小丸子，因为佢系咩心事啊？做乜嘢唔开心啊？好少见你咁样噶，好唔精神你今日，我好担心你有啲咩心病，系咪对我噶？你对我哋个心病啦，成日都虾你。 有啲嘢想讲又讲唔出喺 个心。咁咪系咯，系咪爱在心里口难开啊？ 我又爱又恨啊，好复杂啊，心情点搞啊？ 系啊，其实心病系乜嘢咧？成日听就听好多啦，嗬？点嚟啊？ 有心病啊？ 其实首先应该咧就。是有啲心事嘅，咁有啲原因導致到有啲心事，但呢個心事擺喺個心裏面一段時間， 咁、哦、一定要有段時間， 係啦，一定有段時間。 嗱，嗰段時間係幾長咧？ 嗱，有長有短嘅， 三個鐘會唔會？ 有啲人佢個接受嘅能力強啲，咁佢未短啲時間冇事咯， 一年計都會 係啊。但有啲真係可能拖咗一件事好長日子，咁、而呢件事可能啊。你喺幾個鐘裏面，你未必會反生有啲好大嘅問題，但係可能嗱，你發生咗一件事，令到你有種鬱結喺個心裏面，咁你開始咧就唔開胃啦，唔想食嘢啦， 瞓唔到覺啦， 跟住瞓覺差咗啦，大便又去得唔好啦， 唔開心， 跟住個人咧就冇精神啦，咁樣樣嘢都好似即係個世界都好唔好咁樣嘅時候，咁佢開始就會變成咗病啦。 我諗即係其實現代人多數係感情啦，係嘛？ 工作啦，有好多我覺得心病。 當然係經常嗱，工作壓力啦，同埋咧疾病因素咧都係常見嘅。即係嗱，譬如話你係工作喎，好忙喎，你個壓力啊，個人都有㗎啦。咁但係你點樣可以翻到屋企嘅時候，你可以放低你公司嘅嘢，唔再諗咧？但係有啲人佢嗰個性格，佢係比較有要求，或者咧佢係好盡責。咁佢翻到屋企都一路都放松唔到，咁咪甚至乎咧瞓觉又瞓得差咗咯，咁佢咪长期处于呢个纠结状态咯。好啦，咁跟住当佢身体影响咗一个唔平衡。再引申咧，我哋最常見嘅咧就係一啲消化系統問題， 佢冇胃口， 冇胃口咯，胃酸咯， 胃 氣咯，食得唔好咯，咁好啦，咁佢就變咗胃病噶啦，但係變咗胃病咧，係啊，因為佢 胃病，我唔會諗到我自己有心病，我需要引致我自己有胃病， 呢一個咧好多時候咧就係有心病嘅人咧，佢唔知自己有嘅， 就係咯，所以我好難 冇錯啦， 原來我原來係因為心病喎， 係咯， 我哋睇嗱 個表徵，因為你可以係 冇錯， 可以係發喺個胃。 我哋最常見係個消化系統添，嗱，因為啲病人一下嚟啊，我咧就個胃有咁樣嘅唔舒服啦，跟住之後咧我就去睇咗西醫啦，咁啊睇咗醫生，醫生又俾咗啲藥我食，甚至乎我照埋，甚至乎佢 check 咗我里边有啲息肉，咁我都做埋手术整咗佢噶啦。咁但系点解整完之后个症状都系唔好嘅咧？咁佢就开始因为呢啲佢有唔舒服，睇医生，睇医生睇咗做咗治疗，效果谂住好，但系都唔好。咁又 check 过晒全身都冇事，咁点解都会咁嘅咧？佢个心咧就越嚟越 難轉翻出嚟啦。咁、當然啦，好彩有啲病人去正面都去揾多啲醫師去跟進啦。咁但係嚟到遇到呢啲處境咧，我哋都好經常就要知道要用多啲時間同個病人傾偈。不如你將你個病情詳細啲由開始嘅時候慢慢講啦。咁我哋又分析下你個狀況，以前點解會有呢個問題啦。咁、但係一定要。即係要俾佢 先醫佢嘅心理先啊！ 冇係啦，因為呢個係 影響， 打開佢嘅心窗先， 係啊， 講曬啲嘢出 嚟。如果唔係嗱，你而家嚟，你胃唔舒服，我唔使講啦，我開藥啦，就幫你醫個胃啦。咁、你之前睇緊佢醫生都一樣咁做啫。點解人哋都係醫生，都係開咗藥，點解醫你唔好咧？因為你個病。睇嚟喺好似喺个消化系统，但系实际上唔系一个消化系统。 即系你只系医咗佢嘅症状，但系你冇医到佢嗰个源头。 可能个源头系一种情绪啊、压力啊，佢自己唔知。 唔知道，真系唔知道。可能肠胃，因为其实好多人都有噶嘛。 冇错啦，咁所以咧，我哋反而见到呢一啲现象咧，我哋就要。话到俾佢明白，而佢亦都佢可能觉得我冇压力㗎喎、我冇事㗎喎、咁但係可能某程度佢唔觉，即係正如有个人你飲醉咗喇、但我冇醉、即係 为什么你咁熟嘅 即係我哋通常听都係听呢啲 嘢。唔係真係嘅，自己你係唔知㗎，係人哋会提你你係咪有啲嘢呀， 即係当然我哋又要软性啲，我哋唔会格式化你係咁嘅嘢，但我会俾你参考，有好多人都係咁样，你可以试下、即係你找得我哋去帮你，你可以参考我哋嘅睇法先。咁、你试下无妨啦，因为呢个对你冇害，何况你之前嘅方法用咗又唔好。咁、所以呢通常我哋解释俾佢听，我係从你嘅表现上我评估係可能你有种心理因素、心情放松得唔好。咁但係好肯定经过检查，西医帮你做咗一啲诊断，中医又望过你，唔觉得你有严重重症。咁、你试下生活用一啲方式去梳下个肝，放松下个人，唔好再转住喺个病。咁、你个症状又食咗啲中药去调和下。如果个症状系可以明显舒减到你个不适，咁即系嗰个方向正确啦。我哋争在系时间咯，第二个步骤。方向有咗啦，跟住再到时间。咁、个时间可能唔系话三个月定系半年，可能系。四五日后又執西藥，又再把把脈啦，又好啲喎。四五日后又好啲喎，即係好似行山，你都唔会话行100公里咁，你哇有排都未行，转个弯就到啦，转个弯就到啦，起码你都到咗一啲点先啦。 係呀係呀， 咁阶段性嘅。 咁你都见到有曙光啦，好啊，咁下一次又再好啲喎。咁你十分好咗一分都叫做好咗一分啦，下一次由九分又去到八分，八分又去到七分，咁你咪好快可以翻翻到去一分零咯。 如果聽阿彩彩你咁樣講嘅話，會唔會係其實心病係需要一啲耐性啊？ 要需要耐性，但係亦都要需要有個旁邊嘅人去講到俾佢聽，點樣去鼓勵佢啦？係啦，鼓勵佢，同埋真係你個唔係真係一個大問題，同埋你自己要接受。即係嗱，我身體有病或者成，我要接受咗一啲醫師、一啲專業人士嘅解釋，因為而家好多現代方法咧，就透過網上可以 search 到一啲好多好近似自己身體嘅狀況。 有又唔好啦， 自己對號啊！ 我覺得咁危險嘅，其實 因為佢會可能係因為睇咗一個網站，佢對於嗰樣事同自己好似，咁佢就已經將佢格式咗係嗰樣嘢。 冇錯。 但係我話我哋都唔排除會上網去參考一啲資訊。不過我哋去參考嘅時候咧，我哋唔會淨係參考一個網站所寫嘅嘢，可能我會參考十個、二十個，然之後集國家大成，然之後確定你究竟會唔會有啲疏忽冇睇漏咧。咁所以咧。呢一啲都係我哋會有陣時同啲病人去傾偈，咁所以我哋有陣時要注意下咯。啊，自己有一啲 check 極都 check 唔出有問題，咁、但係自己又覺得唔舒服，咁、總係會唔會同我哋有一種即係長期嘅壓抑啊、心情嘅因素啊而導致到咧？咁、所以遇到有呢啲情況咧、我哋都可以用一啲即係中醫手段啦，舒緩下先。 係好。 好 我哋 简单啲啦、 我哋先讲个简单啲嘅唞气先啦。 唞气，唞气使咩教啊？ 系啦， 唔系啊，喂，有啲人真系紧张到唞唔到气。 会， 同埋其实一路自己唞气都系唞错嘅。 嗱，气嗱，我哋知道一个人个经络通唔通畅，就系讲紧啲气血运行得好唔好。 系 气就系我哋身体嘅功能，血就系身体嘅一种营养物质喺流动住嘅。咁血系唔识行。 氣就係負責推住啲血行，咁、我哋個氣嘅意思就唔係真係我哋諗住嗰個空氣先。譬如話，我而家真係吸一口氣，深呼吸落去嘅時候，咁我哋係需要透過咗我哋嗰啲肋骨裏面嘅肋間肌啦、我哋嘅橫膈肌啦、我哋嘅肺啦一齊用力。咁、而當我哋嘅橫膈膜向下將我哋幫助個肺去帶啲氣入嚟嘅時候咧。佢就會擁喐到我哋嗰個消化系統嘅，咁即係話我哋透過呢一個吸氣嘅過程、呼氣嘅動作，除咗帶動咗嗰個血氧會好啲，仲可以令到我哋個腸胃功能活躍一啲。咁呢個就係呼吸嘅功能，所以我哋盡量咧能夠嘅就係深呼深吸，譬如話個深呼吸。 我冇咁长， 取石咁犀利嘅。 咁你吸咗入去，仲要等等啊，跟住又呼，能够嗱。咁当然啦，深呼深吸呢个亦都唔系咁难做嘅动作。 好难啊！你咁劲， 你咁啊唔系嘅。 唔系，咁每一个人都会识得呼吸，但系你佢深吸嘅时候就 要吸慢慢深呼吸啦。咁第一深呼吸啦，第二咧就要平静啲嘅环境啦。第三咧个心要谂住都系一个，即系我吸入一啲。正能量嘅嘢係好嘅嘢入嚟先，我呼咧就呼曬啲俗嘅嘢出去， 啲廢物係 啦，啲唔好嘅嘢就呼曬出去。呢、這個就係你一路去做一個令到個身體，可能你就正如以前有啲人靜坐氣功調息，佢淨係咁樣去做一個調息呼吸，個人周身都會發滾，氣血就周流得好好噶啦，唔需要話等於你一定要落地跑步，佢都可以成個人暖嘅。咁呢個就係呼吸帶動嘅氣機，調氣順就會好啲啦。 好， 咁啊，除咗透過呼吸之外啦，咁啊，有好多人都中意食啲甜嘢嘅， 我超好啊，我覺得食嘢 好開心 嘅，真係佢即刻會放鬆 嘅。冇錯啦，咁如果甜甜地嘅嘢咧，我哋可以即係用糖水啦。咁啊，糖水我哋用一個咧。就是燉下桃膠先啦， 哇好味、啊！ 桃膠咧，好多人都知道佢是由個桃樹、即係損傷咗，佢會有啲樹枝分泌收集咗，咁啊買到翻嚟嘅時候咧，都要浸發一下嘅。咁啊，通常揾清水咧就浸佢一晚咯，12个钟。咁、或者如果遇到佢有啲污糟啊，或者有啲深色嘅地方嘅，我哋洗洗捽捽咯。咁啊，準備牛奶啦，咁啊用鮮奶又得啊，咁啊你可以大約視乎人。食幾多個人食啦？如果以一個人計算先啦，咁你大約咧就用200毫升左右嘅鮮奶啦。咁你就再將你浸發咗嘅桃膠啦。咁桃膠你唔需要太多嘅，兩三匙羹就夠噶啦。咁你浸發咗兩三匙羹，跟住就加埋啲鮮奶落去，放埋啲冰糖適量，咁啊隔水燉咯，咪燉得佢有半個鐘頭到，咁基本上已經可以飲得 嘅。燉桃膠燉呢一個嘅即牛奶啦，燉呢個桃膠就已經得。我見到嘅就係你有寫住有木瓜嘅，係 嗱，另外一個就木瓜、雪耳、蓮子、紅棗，呢個兩款啦， 兩款嚟嘅， 係啦，即係我今日我又可以整啲花筍嘢，就係嗱木呢個木瓜咧，其實佢又係有滋潤啦、潤腸啦，如果落啲蓮子百合落去咧，又可以凝神啦， 哇， 好正啊！ 咁你滋潤嘅嘢，你會覺得個人飲落去。舒服咯， 舒服咯， 舒服咯， 系啊。 咁起碼舒服之外咧，你之後個大便嗱，不論用木瓜，這個冰糖雪耳，定係桃膠木嘅呢個牛奶，大家共同都會有一個功能，就係、潤腸，冇錯啦。哇，你去廁所去得順，條腸冇嘢阻塞，你個氣頭先講緊個氣機咧，就更加暢順， 係。 咁你個腸順咗咧，你冇咁多殘渣，你嗰啲氣滯脹嘅頂住嘅現象嗰種唔。順鬱結住喺嗰個空中嘅位置咧，你都會少咗好多。 哦， 咁所以咧，即係你未必處理到佢個心結，但係你起碼就令到佢個腸胃功能暢達。咁自然咧，個人飲咗咧又甜甜地，又舒服，又唔難做先。因為呢啲嘢你都係買齊曬啲材料翻嚟，就係、是。就咁去燉佢，甚至乎我唔燉啦，我煲啊，都係一個方法嚟嘅， 係嘛？呢個其實我覺得都幾熱門嘅，因為有時候有啲中式嘅糖水鋪咧，我都見到有呢兩 有 嘅， 有嘅，所以就算你真係我去飲都得 嘅，係咯，我簡單啲 冇錯啦，你唔煲，我自己去糖水店，咁當然啦，呢個係一個幫助。利用飲食嘅方法啦，因為有啲人佢唔覺得自己係有病，佢唔覺得我要食藥，咁唔食藥唔緊要咯，咪飲下食用下呢啲 糖水咯， 開心下咯。 咁除此之外，你就自己又可以即係愛嚟 再按下啲穴位咯， 嗯、 因為總 係、哦有穴位啊、 每一個人都自己中意錫下自己噶嘛。嗱、 哦， 第一個咧，我哋最出名嘅就係印堂穴啦。印堂穴就喺兩個眉頭中間啦、 嗯。 如果當個人有啲心情唔舒暢嘅時候，你成日都眉頭深鎖， 係啊， 揪住嗰個位置。 冇錯啦，你就按揉翻鬆佢、 嗯， 即係你成日都揦住 塊面，揦好揦面啊。 咁你就揉下揉下，咁、那個節奏配合翻自己。舒適嘅放鬆咯，咁啊呢一個就係印堂穴啦、 嗯。 第二個咧就喺嗰個後枕兩旁咧嘅風池穴啦、 嗯。 風池穴咧就喺個後枕兩旁對落，我哋摸到個頸嗰個位置有個凹位。咁、 嗯、 呢兩個位置亦都好多人，即係當你一個人好似有啲鬱結嘅時候咧，個、 嗯、 心理又唔舒服啊，咁你個人都比較緊，頸啊、肩啊，成個人就揦實曬，個、 嗯、 人個頭啊、個精神啊，好似啲血咧、 嗯、 就唔上腦咁樣。 係啊，會啊。 咁啊，甚至乎又會再覺得咧個頭咧就發麻添。 嗯。 咁佢就會開始越嚟越放射好多問題咯。點解我頭會發麻？我係咪會有機會中風？我又會唔會有好多問題？ 我試過。 係啊。 我有段時間成日覺得個自己會中風。 當你越緊張，你啲血管就越收縮。 哦。 咁你越收縮，唔關乎於中風嘅問題， 嗯、 而純粹係就係、是。那個血氣循環不好，你就越來越擔憂了。 嗯、 那如果你能夠 relax 翻去做一下、 嗯， 所以有陣時候可能我哋遇到呢啲病人，我頸冇唔舒服，醫生點解你會同我整呢啲位置呢、 嗯、 我哋唔係幫你醫個頸，嗯、我哋係幫你令到嗰個人放鬆， 嗯、 等啲氣血周流翻。 咁、嗯、 可能做完。跟住你個俾人按住舒服嘅話，個節奏令得到佢跟住你個手嘅速度去放鬆咗嘅時候，佢、 嗯、 可能當其時嗱，頭先你行入嚟嘅時候，可能好多胃氣啊脹住、 嗯， 但係做完之後點解咁呢段時間冇呢、 嗯、 就係因為你個人。肯放鬆， 嗯， 咁佢就會冇事咯。 即係等於有時你去嗰啲按摩嘅地方、 啊， 我覺得都係好正嚇、嗯。會唔會係即係一套嘢嚟？佢、 啊、 幫你按摩完同你放鬆之後嘅話、嗯，你一定俾啲糖水你飲嘅。 啊，有關係。 我真係覺得有啲嘢㗎， 係 啊，嗰啲加加埋埋，哇！你一出去嗰時，你覺得哇， 成個 抵俾。 即係好似成個套餐， 成個套餐係啦，就成個人覺得哇！我做嗰啲嘢對我自己身體好好啊， 去啲比較高級啲嘅， 唔使高級嘅都有糖水飲嘅。好啦，頭先我哋講到印堂啦、風池啦，仲有冇其他嘅穴位啊？ 如果譬如話你真係感覺得個人。嗰、那個唔舒服得好緊要嘅咧，我哋就用個勞宮穴咯。勞宮穴咧就握住個拳頭啦，嗰隻中指指住個掌心，個、 哦、 指住嗰個指尖指住個位置。咁、 嗯、 啊，我哋按落去會有少少鼻痛嘅。咁、 嗯、 我哋又唔需要太大力嘅。如果你因為呢一種嘅心情嘅因素而令到個人瞓覺真係差。 嗯 好多嘢諗，好多夢，咁、 嗯、 你就多啲按呢個勞宮，佢、 嗯、 會幫你咧舒減一下，即係發夢啊， 嗯、 或者個心神咧好混亂啊，咁、 嗯、 你就可以按下呢個勞宮。 誒、哎，我要按呢、這、一個 啊， 我都要啊， 係啊，好多夢啊。 如果你覺得咧嗰樣嘢令到你成日都好似條氣唔順，頂住喺個喉嚨度唔上唔落嘅咧，咁、 啊、 你就可以按用個中指按咧，就係、是、兩個鎖骨中間呢個凹位，就唔係擦喉嚨喎、 啊， 按喺凹骨呢一個位置。咁、按住佢嘅時候咧，就會令到嗰個氣機咧暢順一啲。 如果啲人冇鎖骨嘅，咁點揾啊？ 唔會嘅， 我好怕呢個位啊， 冇佢， 佢唔突出嚟啫，但係佢有嘅， 每人 結構有嘅。咁你可以嗱冇鎖骨，你就由個胸。骨推上去到最高嘅凹位咯，咁样系嘛？咁、 okay. 我唔按呢个。 咁呢个系可以有啲咩？就令到你 呢、這个对于有啲人，你觉得喉咙啊，成日有种、 嗯、 我唔知点解有样嘢顶住个喉咙。 嗯， 我唞气咧又冇嘢嘅。 嗯， 我去睇医生咧，医生咧照出嚟又话冇嘢塞嘅。 嗯， 咁但系我咩顶咧？咁、 嗯、 咪就系调气唔顺咯，系、 哦、 咯。咁啊，但系啊，呢个系一个神经官能症。自我感覺不適，咁、 嗯、 所以我哋可以按下呢一個天突、哦，又試下咯。 咁就好啦。咁我哋用咗嘅就係有呢一個嘅按摩啦， 嗯、 我哋有呢個呼吸嘅調息啦，仲、 嗯、 有個就係有兩個非常之好飲嘅糖水啦，好開心 我、 啊、覺得。 我心情好翻曬。 最緊要 點解要有心病啫？ 有啲咩 我哋做 翻 好朋友， 係嘛？你真係要我同你講，但你唔好講出去喎。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下个礼拜见，唔该 晒。 通宵未离开，潜伏快餐店内，谁人护送你归来？才会约不来，而问这刻已经解开。 才是我意想之内。祝你又找到所爱，唯一的感慨，从没权利出彩。我这个伸手可得的烂好人，永没法比初相识的更吸引，仍能为新一个提供指引。咖啡要加肉桂粉，太多奶精会敏感，谁能及这种不老不服精神。待到你一空窗幽觅寻树荫，回头就找到我，连当水泡也兴奋。 翻嚟十二点钟，听香港电台第一台嘅风骚浮人啊，廿九度气温，相对湿度75%，天气比较炎热咯。今日多云同埋两阵嘅骤雨，下昼都系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南风。十二点钟之后会有一个钟头嘅风骚浮人，包括有呢位客家婆来了啦，同埋今日嘅片段人间，亦都系第三集嘅，留意住咯。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知足和感恩的人是最快乐的。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来了， 喂，上堂上堂，太子家好，太子家好， 家好， 喂， 神要来咯， 要来啦， 刘家见艺啊，客家婆啊， 客家婆、啊， 人家又挂住啦，有冇挂住客家婆啊？ 系啊，有冇挂住 我啊？ 我唔系啊，我意思即系话，我成句未讲完，你 stop 咗我，你拍停咗我， 咩咗你话？ 拍停 咗你啊？ 唔系，佢之前有个英文字 咗、 哦，我成句系话客家婆。挨梗系又挂住你啦，咁样 挨梗系要加建议， 挨梗系有加建议啦。咁我未讲完，你讲一次啊，石眼强。 挨梗系加建议啦， 话行动都效啦。 我又加建议，又加建大家，加建阿盲强。 行动得，加建咧系唔系堪称盲强系咩？ 诶，今日叫盲强。 有得梯神吧？ 你今日泰神吧？ 泰神吧， 我 阿哈爬后大后泰嘛，系咪啊？ 我个名今日叫一定爷， 肤浅 一定爷， 肤浅。 客家听到讲热天人， 热天人， 热天人， 冬 天 就唔热， 系啦，热人就泰神吧， 泰神 有三个下爬咁。 呢啲好啊，唔会下爬轻轻嘅。 哦，系咩？ 你一谂嘢窒我啊！ 你呢个下爬剁剁啊！ 我都费事你。 系 啊，有三个下巴， 系 啊，好靓啊你，巴闭。好啦，咁啊，当然啦，我哋今日要讲嘅呢样嘢咧，曾经咧，其实咧，客家婆咧要搞个胎字架嘅，嗰个咪各地义勇同事，即系话搞赢咧，志兄嘢完全唔记得系， 完全唔记得， 系啦，完全唔记得，完全唔记得啊， 系啊，少少啦，都唔可以话完全唔记得。 唔系，我觉得其实咧，呢个系你哋所有嘅老师咧都会面对紧嘅一个问题嘅，你觉得你嗰个古古下学古文好唔好？未啊，嗰头讲完，嗰头唔记得。 其实咧，我觉得咧，你真系要用先记得嘅。 系啊，真系要学以致用。 嗱，我净系记得几个嘅 do part。 系啦，就是、肚啦， 健康 嘅咧。 啊，听 讲学啦，学啦， 听讲啦， 系听讲即系咩啊？ 做乜肉啦？ 我做乜肉？ 做乜肉啦？同埋鱼啊鱼啦， 系啦，好啦，咁今日呢一样嘢嘅话咧，当然啦，咁突然之间我又谂起嘅就系话啊，其实呢一排咧都已经开始天气好似好啲啦，大家咧着衫嘅话咧，好可能又可以多啲配件啦。咁啊，琴日咧小张张有讲到就系话，人咧其实好多时候我哋会将啲钱咧会花喺嗰啲好无无谓谓嘅嘢度嘅。 大家俗称， 点解你要记住佢讲嗰啲嘢啊？ 有意義咯，因為冇意義咯，我點解要記啊？ 重點 咁同埋嘅就係有時咧，我會執屋企咧，我會發覺就係哇，其實都買落好多呢啲咁樣所謂叫叮鈴噹冧嘢。 但 係 你 哋會唔會多？ 呢一排咧，我發啱同你相反，我呢排心情好想睇啲嘢，因為我發覺好似好耐冇睇，同埋好耐冇買咧。 睇咩啊你？ 咪叮鈴噹冧咯，嗱，即係呢四個字真係用得好好。 條頸嗰條叮鈴噹新嘅喎。 我記得啦，我嗰 日新嘅。 咩雙出一條啊？ 唔係啊。 嗰條唔係咁樣嘅，好似 第三條啊，已 經 係啊，好似蛇咁樣嘅。 你自己買定係人哋送俾你？ 其實咧， 自己買嘅應該 係唔係都我自己買嘅？同埋突然之間咧，我有少少懷舊嘅、 嗯。 我頭先咪我想翻翻以前嘅、 啊。 你哋細個咧，阿爸阿媽有冇打啲金鏈你？ 梗係冇啦， 有 係咪？嗱、 啊， 以前啲大人啲大人咧好興咧尤其是 BB 啊，或者再大啲啦。嗱 ，BB 佢就或者唔会嘅，因为即系冇意思啦。BB 嗱 ，BB 反而有一只金戒指啊， 有额，你有冇戴过？ 戒指， 戴 戒指 啊， 戒指 ，BB 戴戒指 ，BB 戴戒指。 我唔知系咪俾我戴。 BB 手咁细，点戴戒指？ 唔系，因为佢系墨开金嚟嘅，所以富贵。 戒指啊， 戒指嚟。 BB 戴啊 ，BB 戴 戴手啊。 我唔知系戴脚趾定乜嘢，总之系一只。 总之穿咗落去就穿咗啦。 总之有啲穿到耳仔又得，穿到眼度又得。 即系手指又得，脚 我真系冇听人哋讲过。 长长地嘅套落去又得咁样咯。 细个咧，我会见过嘅。你有冇试过嘅就系、是、戴咗一个好似嘅额仔，跟住有个啷啷。 有 喺只脚度嘅，箍喺只脚度嘅。 大个都要坑烂佢啊！ 佢话唔使坑烂佢嘅。嗰、那個係鬆得開嘅，鬆得開嘅、啊，有人係打金嘅、啊，有啲人係銀嘅。總之佢就係擺喺你只腳仔度。佢哋話乜嘢呢、嗯？以前有拐子佬，如果有人抱咗你嘅 B B 走嘅話咧，會響，所以咧就會知道，即、 哦、 係、就是、有個 B B 俾人哋就抱走咗啦咁樣。 咁最近咧，我突然間好掛住，即、就、係、是、我屋企人，我爸爸媽媽想嗰陣時俾我，咁但係揾唔翻啦，揾、翻都唔攬唔到啦。B B 嗰啲咁細條，我真係睇啦，哇！原來而家啲金 好貴啊！而家 佢攞出嚟俾我睇咧。 几多 次呢条？ 几多次？ 八千几蚊，得八千几蚊，好鼻毛咁皱啊！你知唔知啊？ 咁 有。我谂我戴完之后咧，你都睇唔到我戴条金链。 我以为你讲紧嗰啲系好粗嗰只 啊， 八千几蚊买，哇咁夸张！ 头发丝咁幼已经系成七八千蚊啊！ 男人戴呢啲唔好睇噶。男人真系要戴粗嘅金链先至好睇嘅， 所以 粗金链。 最后我又以自己经济情况买咗呢条银链，银链 唔系有巨量哦，呢个 系啊， 即系呢啲求求其其几百蚊，当即系等自己叫买咗样嘢开心下算啦。 呢啲叫求求其其 几百蚊、啊， 我搵条 你琴晚你嗰条你嗰条金 链，你都几难，因为你个下巴其实我谂你条链应该要好大条。 粗金链啊喂，正啊！我试下戴个粗金链。 我都担心你会摄喺个下巴嗰度，都系睇唔到，掹唔翻，生埋一齐同啲肉。好啦，咁其实你话讲开话颈链咧，有冇留意？其实咧都有 trend 嘅、 嗯， 有一轮你可能会好兴嘅，就系可能系好粗嗰啲啦。跟住有一轮又会兴一啲扁嘅，好似蛇仔咁嘅链 啦。 女仔又有唔同嘅，系咪啊？你有冇发觉啊？ 我戴过一条系类似啲红铜咁嘅色噶。 红铜 系啊，即系系啊， 即系粉金嗰啲啊， 唔知咧，总之系 铜嘅， 系啦、啊， 又唔系银，又唔系金，我冇见佢戴过。几时嘅事啊？ 好耐啦，好耐啦。 点解无端端要咁 样 嘅？ 咁花 俏嘅？ 你而家唔戴呢啲嘅啦，即 系 好少戴。 系啦，即系首饰嚟，系啊，我觉得你好少咧，除咗表啦，一只戒指咯， 系啊，我等人送。 哦，即系冇 慢慢等，慢慢等。 喺度送耳环俾你啊！ 你唔好睇死我，我听日就揾一个人送俾我。 有几难啫？嗱，其实我会发觉一样嘢嘅就系，我就执咧，我就会觉得自己以前喺细个嘅时候真系嘥唔少钱买喺呢啲咁嘅叮铃氹冧。 女仔会嘅，女仔。 但系真系太多啦，净系你讲紧嘅就系一条链啦，跟住女仔又要买个 pendant 啦，嗰啲 pendant 嘅哇又哇乜嘢都有嘅，又有心形嘅，又有。星星嘅又有月亮、又有太阳、你噏得出嘅都有， 长链又有，短链又有，几条链戴埋一齐。 你讲得啱，喂，原来咧颈链咧，颈链咧嗰个尺寸好紧要啊，因为咧佢有少少箍住条颈，然后再抌啲，再抌啲，再抌啲，都有一种学问。 同埋你有一段时间嘅话，你仲你记唔记得系好兴叫 choker 啊？其实就 系 啲狗链，就啱啱箍住喺你嗰个喉骨嗰个位嗰度嘅，系咪？ 我而家就有少少呢种咯， 冇错， 皮嘅又有， 哦系， 系啊，乜都有啊。 系啊，你讲嘅呢啲咧，其实系真系嘅。你要配唔同嘅衫，又或者嘅就系你自己条颈咧，又几咁粗啊，又或者系几咁幼啊，你系会戴一啲唔同嘅，譬如可能系十五寸啊，定系二十寸啊，甚至乎有一段时间，系啊，有啲嘅就 系 好可能你会比较长啲， 系啊， 有啲嘢啦，又有嘅，又或者戴。好多条啊，咁样，所以我觉得其实有好多呢啲咁嘅配件啊，戒指又系啦、 嗯， 戒指有一段时间我就兴到嘅就系、是，有啲位置你唔会戴嘅、嗯，但系唔知乜张曼玉咧又兴咗嘅就系戴手指公， 又好似好睇咁， 系咪啊？有啲人又戴手指尾，跟住有一段时间咧又唔系戴喺你嗰个丫位嗰个位嘅，系戴喺嗰个手指甲下边嗰个位， 有啊。 我又冇留意喎、 啊。有一段時間係咁嘅，就係戴喺呢啲咁嘅位置度嘅，冇錯。下面又有，上面又有，咁跟住你話十指即係全部都係、嗯 啊， 所以其實真係好誇張咯。講緊飾物啦 嚇。戒指我就比較少戴嘅，因為我覺得佢幾阻住做嘢。 係嘅、啊啊，寫嘢你會揞住個手噶嘛，咁、嗯啊、咯。 我最近咧，我本來想買一即係種舊式嘅銀鏈，男仔嘅銀鏈，唔、 嗯、 知你記唔記得 手、啊？ 手鏈，手鏈中間有個牌嘅， 知 可以刻名。 冇就係個名喺度，我知。 係啊， 我哋全部都係懷舊嘢嚟啊！ 你想刻我的名啊？ 是啊，死人头咁样， 即系送俾佢。 Dead man head 黑纸 你何必要揸死人头啊？ 你一定要我送俾你啊嘛，系咪？ 但 系 原来而家唔 系 好兴啦，已经 唔 兴啊。坊间你知我边只？ 我知你讲边只。 有条链，但系有个长牌咁样。 系，而且嗰阵时候好兴嘅就系有一个牌子啊嘛，就唔知咩平咩果咩，咁你 系 嗰个牌子啊嘛，就好多呢啲咁样嘅，即系银链啊，又或者系你手链啊嗰啲，都系一个牌子嘅。 系啦， 咁就会有喺某啲嘅商。场嗰度咧就会好多咯，好啦，咁今日我哋所讲到嘅就系话，即系唔同嘅首饰咧都有好多嘅。头先我哋讲咗有颈链啦，有手链啦，有戒指啦，仲有嘅就系譬如鞋啊、袜啊、帽啊、领呔啊等等嘅话都系嘅。颈 巾、丝巾，哇，巾都好多种。 啊，巾都系啊， 系啊， 系啊， 系啊， 嗯哼，好啊。咁其实我哋要讲到呢一啲嘢，你哋会愿意花几多钱，又或者系花得最贵嘅系买一啲咩？ 我其实系唔舍得嘅，但我就系咁谂啦。当我仲有廿年命，如果我日日都戴拉长佢，咁样都唔系好贵啫。咁样 我都会咁谂， 系咪先？ 我唔会日日。 通常呢一样嘢会同自己买一只好贵嘅表嘅时候会咁。 你呢样嘢牵涉到另一样嘢啦。如果你日日戴咧，你真系要好中意，同埋嗰样嘢系能够俾你日日戴， 衬乜都得咯。 唔系，同埋因为有啲嘢咧，你日日戴咧，你又冲凉啊，你又晒太阳咧，其实系。对佢又唔好、 嗯， 其实你系会唔舒服嘅、嗯，你明我讲咩、 嗯嗯、我明啊， 即系譬如你戴住一条链咁去晒太阳咧，咪晒条链嘅晕出嚟咯。 系、 啊，咁所以我就会谂啦，如果嗰样嘢系日日戴，咪、嗯、要拣得好清楚。 而系佢冇戴结婚戒指嘅，我 冇戴好多年啦。 咦系， 点解嘅？ 有啲人会兴住系诶勾喺条链度 噶， 我都冇结婚。 系啊， 系啊，系啊，冇啊，唔会戴啊，系啊， 唔知啊，我冇戴咪冇戴，即系。冇，我唔戴戒指，系啊，我冇戴戒指。 但有啲人话，如果你唔戴结婚戒指嘅话，其实你系想出去随时。 梗唔系啦，如果系嘅话，如果系嘅话，我随时 有冇 见到啊？另外一个女仔，我咪除咗先咯，将戒指。即 系你 系 除咗唔见咗啊？ 如果我要咁样，我唔需要。 O K 啦 ，O K， 好啦，咁其实就系你有冇试过嘅就系买过最贵嘅一样嘢系乜嘢咧？ 饰物啊， 吓饰物啊， 我冇乜 表，表会唔会系最贵？ 表 最舍得啊，会唔会系啊？ 标都唔系好贵，我呢个二千蚊啫嘛，冇啦冇啦，我真系唔会唔花钱。 我都唔 系，佢唔系好衬戴好多呢啲咁嘅首饰噶，你觉唔觉得？ 佢 即系 衬 戴 耳环咯， 系我都系觉得系。 块面长整个鼻环啦，或者几好睇嘅。 佢今日都已经好少讲嘢噶啦，算啦，一嚟已经嬲 啊！啲牛兄咁噶嘛，长面牛呢个鼻环， 鼻环我都唔系好接受嘅。 点解？ 系啊，我觉得好难好睇嘅， 即系个面啊，周围， 喂，可能系有喺一个 眉骨， 眉骨嗰个位嗰度，嗰啲好痛噶，嗰啲我唔得 嘅。脷我都惊噶，即系如果见到佢脷中间有粒嘢， 系， 其实陶瓷我都系嘅，你觉唔觉得？即系觉得好奇怪嗰啲 位。我真系觉得耳仔系可以接受，其他所有耳仔以外嘅我都接受唔到。 Michael 有冇谂过穿耳啊？ 我真系冇谂过，点解我唔会谂呢啲？即系我觉得我样成个。唔识讲啊，即系唔型啊，即系我样唔型。 男仔戴耳环又唔系个个都得， 好似阿小杨样嗰啲样就得。 又或者系咩健康 李志 刚系啦，佢 戴 嚟睇嘅。 如果我戴， 好啊，你戴嗰啲好大个嗰啲钻石耳环，我 着条 豹 纹裤，直情喺旺角好多呢啲样。 我好想 着翻条豹纹裤之后， 好似啲大哥， 跟住卷几个嗰啲发， 再换条粗颈链。 人哋以为你有事啊？ 系咪有啲人 carry 唔到噶？ 唔得嘅，耳环唔可以乱戴，系啊。 我唔戴先。 好啦，既然系咁嘅话，而家我哋嚟咯， 好啊， 同大家要讲讲有关于首饰呢啲嘢啦。好，首先第一个嘅就系帽，点讲啊？ 帽， 好，冇错，直接得分就系帽，戴帽就系戴帽啦。第二样嘢就系话男仔一定会有嘅就系皮带，皮带点讲啊？ 皮带， 错，皮带。 系 啦，差唔多， 唔啱就唔啱啦。 系啦， 系啊， 皮带 男厕同女厕差唔多，你唔入去。 系咯， 喂，男厕女厕点会差唔多啊？ 边一方面差唔多啊？ 唔系个门口一样啊，其实好多时个门口系一样噶，你真系睇唔到啊？系咪啲 W 同埋 M 都系调翻转啫？ 有时冇英文字母，我哋得个公仔啊， 好多呢啲。 知咩公仔你要留意先得。 装我咁样噶，我觉得好啦。第三样嘢嘅就大家都会有戴嘅就系手表啦。手表点讲啊？ 手表。 错。 手表。 错。 手 表。 手表。 系啦，或者表仔。表仔就是表仔，但通常都是数表，数表猫皮带，数表 猫皮带， 数表系啦。第四就是戒指啦，戒指点讲？ 戒指 错， 戒指 戒住， 戒住 系啦，戴戒住嘅款爱戴戒住。好啦，第五个啦，耳环点讲啊？ 你讲啊， 咁叻你系啊，大三巴你试下 耳环， 唔好惊，讲讲 耳环。 摆到 耳环 嚟，耳环， 耳环， 系啊！大家我教过嘅就系，如果耳仔嘅话系耳结，系咪？咁如果系得耳结，得耳环就系耳环啦。好，第六咧就系手链啊，点讲？ 手链， 手链， 哎，啱啦，手链， 手链， 系啦，手链就系手链啦。 你唔讲直接得翻。 第七就係我淨係可以係咪直接唔理佢就得啦，直接大個。好啦，跟住就係手袋啦，手袋點講啊？ 束帶、 束胎、 束胎， 係啦，束胎就係手袋啦。 束胎。 好，第八就係鞋啦，鞋點講？唔使諗得太複雜，有時個發音係一模一樣嘅鞋， 鞋 係啦，就係鞋。着鞋就系着鞋， 着鞋。 好啦，咁啊着完鞋之后嘅话，我哋要着袜啦。袜点讲啊？ 袜袜 教过噶啦，又唔记得啦。 袜 袜，话你啊，我嗰日啱啱识 lift 啊，教咗你又唔记得。 系啦，闹人就巴巴闭闭。好啦，袜 袜 系啦，着袜 袜。 OK， 好啦，最后尾啦就系讲领呔，领呔点讲啊？ 领呔， 领呔。 靓胎， 嗯，戴靓胎就系戴靓带。 靓 好，时间无多，我哋重复一次。好，第一个系猫 皮带、 鼠标、 戒 指、 耳 环、 鼠链、 鼠 胎、 鞋、 袜、 靓胎。好，形容如果一个女仔同人分手之后系太散吧，五 嗌啊嘛，嗌得唔快啊嘛，答啊， 二一， 实输咧， 错，会被人话你着佢嘅乜嘢啊， 一定赢， 一定赢， 鞋， 冇错啦，着人哋嘅旧鞋吓，第二， 粗皮啊， 滑。 结婚嘅时候嘅话咧，要有得佢啦。结婚嘅时候嘅话咧，要将系街住系啱嘅。第三题，圣诞节咧会挂啲 一定赢，一定 一定赢。嚟 挂咩？ 系啊，要挂啲乜嘢俾圣诞老人？ 大 三 包， 一定赢。咁肤浅，你唔好答啦，唔好答乜嘢啦。 你有咩理由仲讲啊？ 系啱嘅。好啦，小张张最中意 买乜嘢？ 肖壮壮， 猫 系啱嘅。俗语话买包包即系买乜嘢啊？一定赢。 就系呢个束带， 非常好。男士系一啲比较隆重嘅场合咧，会着西装同打乜嘢咧？一定赢。太好好啊！条裤太松，我要靠 我可能要食佢一定贏， 一定贏， 系 皮 带嘅。细个嘅时候嘅咧，要带佢去打耳窿啊，我先至可以带乜嘢咧？ 耳环， 耳环好好啊吓！败家其中嘅一项系买好贵嘅乜嘢？你琴日讲过嘅，佢有带嘅，佢话2000几蚊嘅系乜嘢？一定赢，咁都估唔到。 苏表 系啱嘅，仲 有 苏奶，好叻啊！大获全胜啊！系啦， 肤浅 咁肤浅嘅游戏系嘛？你下个礼拜唔好嚟啦！ 你下个礼拜你唔好嗌我嚟， 我一定唔会。放心，你试下唔出现咯。 好啦，好啦，好啦，咁翻嚟一阵间咧，大半之后新闻报告啦，同埋今日呢个咧叫情陷唐人街， 哇，紧要啦， 第三集，同埋今日咧系风骚范正正未进入呢个歌剧嘅年代嘅一个作品嚟嘅，系呢个嗱什么啦，同埋呢个咩 cat 啊， 系啊， 咩 Misaigon 啊， 咁样系啊 ，Lion King 啊，之后系啦，最难睇嘅一个剧，其实嚟嚟去都有几只歌噶咋，人在旅途耍女子，都系容易。受伤的女人 都系呢堆啊， 定有噶，石子姑娘。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立法会特别财委会讨论下年度财政府开支预算，议员关注现有防疫抗疫设施的使用。医务卫生局常任秘书长陈松青话，现时医卫局、卫生署和医管局正使用河套区应急医院提供医疗服务。另外，北大屿山感染控制中心和竹篙湾的防疫设施单位就保留用作防疫抗疫用途，其他社区隔离设施会陆续作后续安排，分阶段释出在原址作其他用途。而在未轉變用途前，衛生署會負責設施的保安和清潔，每月開支大約370万。議員林建峰說，現時劏房問題嚴重，建議空置的方艙醫院可轉為安置劏房住戶。議員何敬康就關注啟德社區隔離設施最新用途。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說，方艙醫院已經交由財政司副司長領導跨部門處理，包括啟德在內的很多設施預計會很快轉為非醫療用途。醫管局向立法會特別財委會提交文件回覆議員提問，2023-24 年度內全職醫生流失率是 6.1%，護士和專職醫療人員流失率分別是 9.5% 和 7.5%， 流失情況較2022-23年度有改善。過去三個年度有1032名全職醫生非退休離職，全職護士非退休離職人數只有6049人。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說，非退休離職醫護人員大部分是流向私營市場，但這幾年情況已有改善。不過盧寵茂提到，數字顯示流失的醫護人員最多在30至39歲，情況令人擔心。過去流失人手大部分是年資較高、職位達顧問或副顧問級醫生的人士。他說部分醫生是剛剛取得專業資格後就離職，局方希望鼓勵年輕醫生留在公營醫院工作。中美經濟工作組舉行第四次會議，根據財政部網頁，副部長廖文在美國華盛頓出席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春季會議期間，和美國財政部副部長尚博共同主持召開今次會議，雙方圍繞落實牽頭人重要共識，就全球和中美宏觀經濟形勢和平衡增長、下部溝通安排等議題進行深入務實建設性的溝通。 財政部又指中方就美國對華經貿限制措施表達關注，並就產能問題作出進一步回應，雙方同意繼續保持溝通交流。而在會後，美國財長耶倫和中方代表團會面。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一兩陣驟雨，下週炎熱，部分時間有陽光，吹和緩南風。展望未來兩三日有幾陣驟雨，日間炎熱，星期日和下週初驟雨逐漸增多，有雷暴。現時氣温20度，相對濕度69%。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16238点，跌10点，成交金额50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44点，升3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295点，升14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6.46跌3仙，恒生中国企业58.1。跌兩仙，騰訊控股300.8跌一蚊，阿里巴巴67.75跌7毫，友邦保險46.95升9.5，美團97.7跌一蚊，中移動68.75升9毫，中國石油股份7.45跌8仙，銀河娛樂34.85跌1.95，小米集團16.24升3.2。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31，日元154.63，瑞士法郎0.912，加元1.382，人民幣7.24，英磅對美元1.244，歐元對美元1.063，澳元對美元0.642，新西蘭元對美元0.591。日经平均指数报38361点，跌109点。港金报22240元，升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82.86美元，卖出2383.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优秀流行华语歌曲奖候选包括： 玩够了吗？ 虎虎女思伟，好了啦。 殷仔瑜，慣性倔強。 都是自找的悲傷，能夠會慣性倔強。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來一次音樂盛典 ，Let's celebrate！ 金管局提提你，拎咪亂撳。 銀行話户口有異常交易，要入密碼驗證。 有平嘢？即刻咁拎俾錢先。 Download 呢個 app 就有折扣。 拎胡亂按錯好扣限，資料密碼同樣要留神。各位街坊記緊，咁拎先諗兩諗，咪瞌眼瞓。 重要嘅嘢點知講三次啊？咁拎之前要諗諗諗， 咪亂咁拎啊！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閒。咁如果喺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风骚快活人。 片段人间，情陷唐人街第三集。 20年前我遇到阿坡，当时他刚刚和太太由香港移民来到温哥华。阿坡原来是香港电影的龙虎武师，由于他身形比较细粒，所以专帮女主角做替身，做很多危险动作。结果他赚了很多钱，不过亦都搞到自己五劳七伤。 在怀念往往事， 心中有一世永满意， 期望有日相会时。 后来我去了帮阿坡照顾他晚期癌症的太太，我发现阿坡虽然是武师，不过操中有势，他对他太太可以讲话是柔肠寸断。讲真啦，我真系好羡慕佢太太。 人在这时怎么启齿？万语千言怎表爱意？ 看夕阳正艳红，谁料正是哭别时。 在一个冬天的晚上，他太太终于都离开了。那年的冬天我觉得特别冻。 在怀念往事， 心中有一世永满意，期望有日相会时。 期望有日相会时，期望有 阿婆啊，餐馆个老板找我，我想回去帮他手。横掂你太太的身后事又办好了，我想我是时间离开了。 哦。喂，阿婆。咩事啊？ 我坐紧车喎。咩话？翻转头？好好好。 我从来冇后悔过听呢个电话，亦都冇后悔翻转头去阿坡嗰度，因为我知道我喜欢咗佢。阿坡，我啊！你开门啊！喂，阿婆啊，你点啊？你冇吓我啊，阿婆，你开门啊！阿婆，你见点啊？嚟饮啖水先啊！吓，嚟， 点解你会喺度嘅？发生咩事啊？ 哎呀，嗰日我坐车走，你突然间打电话俾我嘛，你叫我翻嚟揾你，咁我咪翻嚟喎。点知拍极门你都唔听我，哇！我担心你有事啊，咁咪吓死我。 我饮咗好多酒啊， 唔好再饮啦。你听我讲啦，人死不能复生，你节哀顺变啊。 啊，你咁后生，讲嘢咁似啲老人家嘅。 我今年成四十几咯，一啲都唔后生㗎啦，好命我做咗人阿妈啦。 你个样咁有福气，好命嘅，好命嘅，你一定有好多个仔女。 哎呀，讲啲咁嘅嘢，我咁丑边有人要啊。 哎，唔好咁讲，使唔使我介绍咗好男人俾你、啊、 哎呀，唔使呀，你千祈唔好搞啲咁嘅嘢呀。係呀，你有咩打算呀、 啊、唉、哎、我唔知呀、啊、或者返香港啦、啊。 你啱啱移民嚟咗加拿大，而家又话翻香港。 当初我系为咗我老婆先移民过嚟啫，而家走咗， 得翻我一个，我啲英格兰哨又唔识，朋友又冇。你话咧，我留喺度有咩意思啊？系咪？ 你有朋友啊嘛，我咪你朋友咯，你留低啦。 讲真啦，我真系好多谢你帮手照顾我老婆噶，吓、啊，喂，多谢。 讲咁多冇用嘅，请我食饭啦，吓、啊。 好， 系噶啦吓，你争我一餐饭啦，最低限度嘅话咧，要请我食埋餐饭先翻香港，好唔好？ 好，一于咁话啦。 系啊吓，好，咁啊多谢你、啊。 真姐啊， 嗯， 咁你有冇同嗰个阿婆一齐啊？ 哎呀，哥仔，你啊学埋边啲咁嘅衰嘢啊？几时变得咁八卦？ 关心你啫，真姐。 佢应承我嘅嘢，结果冇做到啊。 哦，即系佢冇请你食饭就走咗啦。 佢不辞而别啊，去咗纽约。 哦，你点知啊？ 睇报纸唔知啊。呢、這个咁嘅影后搞乜嘢啊？又离婚？哇！得闲得滞咩？真系无聊。香港替身王韩飞龙，美国纽约拍电影，怀疑得罪当地黑帮，重伤入院。韩飞龙系咪阿婆咧？点解会去到 New York 噶？发生咗咩事啊？我唔得，我打电话俾佢先吓。 你所打的电话暂时未能接通，请迟啲再打过嚟啦。 哎呀，唔知伤得重唔重啊？哎呀，唔得啦，我飞过去睇下佢先。阿婆，系、你见点啊？你见点啊？ 点解你会知道我入咗医院嘅？ 哎，我喺加拿大度睇咗中文报纸嘛，娱乐版啊，我知道你出咗事，我咪即刻飞过嚟睇下你咩事咯。 哦，小事嚟啫，我冇事。你几时翻温哥华？ 喂，我专登嚟探你、啊，我一落机我就即刻赶过嚟，我等都未坐暖啊！你问我几时走？你系咪好唔想见我啊？ 喂 ，sorry 啊，我唔系咁嘅意思、啊。 咁即系点啊？ 我惊阻住你做嘢啫，费事你老板闹你嘛。 得啦，你唔死得咁即系冇嘢啦，系嘛？我走啦。 哦。 真系唔识留我，你点解要咁样啊？我真系走噶啦！唉，又会突然落咁大雨，啊唔理啦，走啦！Help！阿婆， 真啊！你又话翻加拿大，又翻转头，你个头做咩受咗伤嘅？你手做咩啊？你点解入咗嚟医院嘅？ 原本咧，我琴晚走嘅，出边落好大雨，又一掹掹，我唔熟呢头啊嘛，我唔知行咗去边啊！我记得咧，跟住有个男人喺我后边度请我背囊，我同佢搏命咯，跟住佢推跌我。 哎呀，你真系傻嘅，佢抢你啲钱，你俾佢啦。你钱财身外物，你唔好搵条命搏啊！你下次唔好啦。 啲钱我好辛苦搵翻嚟，属于我嘅嘢，冇人可以攞走啊！我跟到佢死过啦，冇人阻到我啦。 咁你而家有咩打算啊？ 阿婆，我哋话晒都一场朋友。我依家有事，你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小小嘅忙先吓、 哦 啊？你帮我打算一下，我、 哦、 冇、 哦哦。 你咪好打嘅、你专帮嗰啲女主角做替身啊嘛、 嗯。 你可唔可以帮下我？ 你讲嚟讲去我都唔明白，你又唔系女主角，你又唔系做戏，我系做替身，我点帮你？ 我知道我唔系女主角，我亦都唔识做戏，亦都冇喺你面前嗰度做过戏、啊。虽然咧、你都开到口啦，就话唔知点帮。咁算啦，我走啦，我自己搞啦，我唔使人帮。 咁我真系唔知点帮。咁啦，你俾人抢晒啲钱啊嘛，而家你点走啊？ 我点知我点走啫？走唔到咪行咯。我唔信我行唔到。 真啊，好心理啦。你呢个时候情绪咁样爆发，发小姐俾冇意思。过嚟。我有少少钱喺度啦，$1,000。攞去送，唔好还啦，唔使还，唔好还，知唔知啊？吓， 都 多谢，唔使，我自己会谂办法啦。系咁啦，我哋以后都唔好再见啦。 吓，点解？喂，真，喂，真，走咁快做咩？阿真。 人渐醉了，夜更深，在这一刻多么接近，思想仿似在摇撼，矛盾也更深，曾被破碎过的心，让你今天轻轻贴近，多少安慰及疑问，偷偷的再生，情难自禁，我却其实属于极度容易受伤的女人。不要不要不要走来走去，请珍惜我的心。 阿珍，对唔住，我知道你个心谂嘅乜嘢，但我更加清楚自己。我今次受个伤一啲都唔简单，做唔做得翻农夫牧师我都唔知道。我点样照顾你呢？你咁样走咗，我哋仲有冇机会再见？唉，对唔住阿珍，你要保重。 谁令我伤心地追悔？这颗心失去温暖。我却日渐痛苦，全为我而心情错付。难道我不值一顾？我此生给你来付，情被创伤，爱也尽被染污，明白爱情总是错误。 真姐啊，好夜噶啦，不如我送你翻去啦，你唔好谂咁多啦，早啲休息啦。 唉，得啦，你翻去先，我想再坐一阵。 咁好啦，我先走先啦，你小心啲啊，有啲咩打俾我啊？ 在我心痛处再苦，独个自离便去。 如情已四苦，一生孤寂，痴心错付。 咦，今晚咁大风嘅，唉，行快两步。 系哥哥仔， 哇，吓死人咧！咁系你啊，波叔。 喂，我部车喺后边啊，我有啲嘢想同你讲，你上嚟我部车，我哋倾两句啊。 唔咪住先，咪住先。喂，珍姐翻咗嚟，你唔系话揾佢咩？做咩啊？你唔过去揾佢？你揾佢倾两句啊？ 我赶时间，我赶时间。上我部车，上我部车先讲，有啲嘢讲，你快啲，快啲。 好。阿波叔，头先喺茶餐厅咧，珍姐都讲咗好多你哋嘅往事俾我知噶啦。 系啊。 唉，其实你哋大家都咁中意对方，点解唔好好同对方讲清楚咧？你啲咩谂法？我真系唔系好明白。 唉，好简单啫。我而家冇晒搵钱嘅能力。点照顾佢啊？我唔想佢再跟住我挨啊！我真系唔想，我真系唔想。你明唔明我意思？ 明，我梗系明啦。但靠你自己嘅谂法，靠你嘅意志，一定得噶。 你讲咩啊？ 唔系咧，你知唔知其实我都系一个人由纽约过嚟温哥华，因为我唔想喺纽约读一啲我唔想读嘅科目。结果咧，我就一个人过咗嚟，投靠珍姐。又好彩佢肯收留我，俾份工我做添，我先可以生存到。嗱，过咗成年啦，我储够钱，我就翻纽约嗰度读艺术噶啦。 咁系你好彩啫，后生仔。 我梗系好彩，因为我女朋友对我有信心啊嘛，佢觉得我一定得啊嘛，佢喺纽约等我啊嘛，我都应承过佢，我一定会翻去揾佢。你有冇应承过珍姐为佢做啲咩？同埋点解你咁迟先翻嚟揾佢啊？中间发生咗咩事啊？ 我踎咗八年监，吓系啊系，有机会再讲。哎，我今晚嚟揾你咧，系因为我知阿珍翻咗嚟，哎，我有封信，你可唔可以帮我交俾佢？ 梗系可以啦，不过点解你唔亲自交俾佢咧？佢依家应该仲喺茶餐厅嗰度噶。 唉，多 当你有愧于一个人，你唔会够胆望住佢个样讲噶，你明唔明啊？ 新姐都唔系你咁谂嘅人。 喂，唔讲啦，唔讲啦，我喺机场，有机会再倾。嗱，多谢你帮我收住封信，揸封信吓。 我唔系帮你啊，我帮新姐咋。 好，多谢晒啊。 婆，点解你要咁对我？宁愿匿喺个车度。都唔肯同我见过面， 阿珍，今晚见到你个背影已经好足够了。再见，人同人嘅缘分有时真系好难讲，想见又见唔到，到可以见嘅时候，我又唔敢见。 突然地沉默的空气。停在头上，令人又再回望你，沾湿双眼，沾红，难藏热恋及痛悲。多年情，不知怎说起。在何地仍热炽关心。无尽长夜为陪伴我怀念你，他方天气渐凉，前途或有白雪飞。假如能不想别离你，不肯不。 走啊！